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出边24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咁朝早嘅时间咧都可能有啲凉意秋意，咁不过都系好事嚟嘅。如果你话去到10月19号啊，都仲系未有呢啲感觉嘅话咧，咁啊即系。地球都病得好犀利噶啦，咁啊希望咧，咁啊繼續咧有啲清爽一啲嘅空氣，咁啊同埋温度，為大家咧帶來一個咧就係活潑以及咧就係積極嘅早上啊嚇。時間嚟到咧，今日朝頭早6:10，今日2021年嘅10月19日，咁啊星期二嚟嘅，各位聽眾早晨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人咧将人生比喻成为好似坐火车一样，有啲人咧站站停嘅，可能喺佢学习上面啦，或者喺佢人生上面啊，佢都速度比较慢，先至咧系去到终点。有啲人咧佢嘅速度好快，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嗰啲特急车啊、高铁啊，嘘一声咁样，另外一条路轨嚟嘅，啡咁样。好快脆咧，穿州过省。咁但系无论点样穿州过省，其实始终都系一架嘅列车，亦都咧系唔系站站停，大站都总系会停。人生咧就系咁噶啦，每一个人咧都总系会喺某一啲嘅时间咧稍微停一停落嚟，去到咧就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充一充电。如果系以前啲蒸汽火车头嘅话咧，就需要再加啲煤啊。加啲能源啦，今日就唔使啦，嘘一声又俾你呢度去嗰度去。但系你睇呢个世界上，佢有好多嘅唔同火车站，都系咧俾路轨连接住。连接住嘅路轨咧，其实一个又一个嘅站，都系靠一个又一个嘅关卡，去到咧就分辨出佢嘅方向，转左定转右，需要去嘅每一个地方系边一个，目的地又是哪一个。在每一个分叉口的时候，你会不会自己做好准备，已经决定了下一站会去到哪一度呢？决定了的时候，你又会不会选择一条方便一点的路线呢？虽然车站都是一样，但是有时候其实原来我们自己都是自己的火车头，可以好好地决定自己的人生。当你在工作完之后，忙碌完之后，你需要是一站好好地休息的，你就可以驾驶去一个咧就系舒服啲嘅地方，然后咧就俾自己轻松一下，选择一种自己喜爱休息嘅方法咧，系一种幸福嚟噶。如果连埋自己选择幸福嘅权利都冇嘅话咧，哎呀，有阵时咧就会觉得周身唔聚财啊，好难再有力量咧就继续去下一个终点啦。人生比喻为系火车。又或者比喻为是路轨，我们面对的一个又一个关卡，你今日会行到哪一站，下一站你又会去哪一度，去到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还有下一站你又会选择哪一度给自己好好地休息呢？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吸吸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 景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仲有好多喎、啊、最想做乜嘢？我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有一个老伯伯同一位老婆婆已经结咗婚六十几年，佢哋彼此任何嘢都会讲，互相分享。但是他们之间都存在着一个秘密，就是老婆婆在衣柜上面有一个鞋盒，她不准老伯伯问起那个鞋盒的任何东西。有一日，个老婆婆病得很严重，老伯伯在整理她的物件的时候，将这个鞋盒拿到她的床边。婆婆同意在这个时候让老伯伯知道这个秘密了。当老伯伯打开个鞋盒睇嘅时候，佢发现里面摆咗两个公仔，同埋一沓好厚嘅钱，有成几十万啊！伯伯就问起呢、这个盒里面点解会装住啲咁嘅嘢噶？个婆婆就话啦：，当我哋结婚嗰阵，我妈就同我讲，婚姻幸福嘅秘诀就系从来都唔嗌交。佢同我讲，无论几时都好。当我觉得好嬲嘅时候，就要保持沉默，自己匿埋织一个公仔。个老伯伯听到，感动到喊啊！佢见到呢、这个盒里面只系有两个好靓嘅公仔，咁即系话由结婚嗰日开始，喺呢段咁漫长嘅恩爱生活里面，婆婆就只系嬲过伯伯两次啦。伯伯内心其实好开心，伯伯就话啦：，咁公仔我就知系咩一回事啦。咁啲钱呢？个婆婆就答：，嗰啲咪就系我卖咗其他公仔所赚翻嚟嘅钱咯。听落去系一个引人会心微笑嘅笑话，但系其实包含嘅道理就系、是。两个人相处一定会有摩擦，无论几夹都好，都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懂得怎样包容、体谅，还有找到一个方法去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们未必懂得好像婆婆那样织公仔，但是我们都可以学下她那样，在嬲同埋激动的时候，找其他东西去分散下注意力。可能避过一场交之外，仲可以赚到唔少钱、哦。 生命里就算天气美像预期，沉醉大雨中亲你，回荡动摇或失意，说起你我便开怀了，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都增添意思，无论预期会是哪一种天气，你是最重要空气，生活有乐有苦也决定跟你甜蜜相拥一世纪，来日白头也共你出色把臂，看尽世道和是非，每天跟你玩着良心开创传奇，共你逛尽这天地，情爱没有限期，与你愉快喜气，想你，今后抱住你，苦恼痛痛不离，和你绽放好天气，哪管突然坏天气，你日晴雨滴都甜美，不论世事变迁，有你便可以每天。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呢度，好简单嘅啫。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个十月嘅十九号啦，好快脆咧就会去到万圣节噶啦。咁啊，有一啲嘅 D I Y 嘅叫做万圣节嘅公仔啦，可以俾大家咧就好容易去到做一做噶啦。系啲乜嘢咧？其实喺我哋生活入边咧啊。如果你有 printer 嘅咁就得㗎啦。网上面呢有好多例如係蝙蝠啊或者係南瓜一啲嘅图案。而啲图案呢亦都已经呢就预设成为可以俾大家 print 出嚟㗎啦。只要你将呢啲嘅图案呢咁透过 printer print 出嚟嘅话，咁你就手上面有好多呢就係呢啲蝙蝠仔啊蜘蛛仔啊或者南瓜头啊嘅样子。咁其后呢你就将佢剪出嚟。跟住呢你就可以好简单咁样 去到喺一啲嘅叫做图案上面咧，就画出嚟啦。可以俾屋企嘅小朋友 DIY 咧，喐手做，简简单单就可以令到屋企咧超级有呢个万圣节嘅气氛。咁啊，早啲讲俾你听咧，咁亦都可以等你早啲准备。咁啊，例如咧呢啲图案就可以做成一啲嘅旗仔啊，咁啊装饰喺嗰啲甜品上边，亦都好简单，咁啊亦都好方便。啊，万圣节嘅 DIY 咧就系一啲好简单嘅道具。啊，仲有啲提议嘅，例如用啲纸杯啊，加上咧这啲唔爱嘅纸碎，亦都可以咧就好简单啊，做出一啲咧就系鬼嘅样出嚟嘅噃，可爱鬼啊吓。咁啊，将个杯咧就倒转，咁啊，然之后咧就将啲纸碎咧就贴住咗喺嗰个嘅杯饮水嘅位置，即系话咧你调转咗嘅时候，就好似一只八爪鱼咁样。咁啊，做咗出嚟嘅时候咧，咁啊，惟超惟媚，惟超惟妙，咁啊，令到咧大家都会觉得万圣节嘅气氛咧相当之浓厚。啊，仲有好多咧都系关于万圣节嘅得意装修装饰啊，可以等大家咧就好好地咧过呢个万圣节，而且最特别嘅咧就好多都系DIY 咁就已经得噶啦，唔知道你会唔会有时间同屋企人喺呢一个嘅万圣节之前咧，就 DIY 做一做一啲嘅万圣节嘅装饰咧？下个星期仲可以介绍啲 DIY 万圣节嘅饰物俾大家认知噶。我快脆会去到早上六点半钟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啊、 Hello， 多多关照、啊 欸、你不是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啊？ 佢有好丰富嘅广播经验， 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 仲有好多巨星朋友， 更加有一个天空， 就系佢陈凯琪。 呢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各位听众都要起身啦吓，朝早嘅时间已经六点三十七分啦，咁啊出边24度嘅气温，有啲秋意嘅感觉啦，凉凉地嘅。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除咗系嗌听众起身之外，仲要嗌埋 Barbie 起身。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出边都凉凉地，咁啊着多件衫啦吓。 冇錯，我今朝早咧都忍唔住咧，跟住一啲嘅雀鳥咧嘅活動，因為咧我發覺咧，即係呢一個季節咧，可能因為有陽光啦，跟住之後咧天氣又唔錯啦，跟住咧我屋企附近嗰啲雀咧嗌得好大聲，咁、 啊、 因為我都幾中意研究佢哋唔同嘅叫聲咧代表啲乜嘢噶嘛，咁所以咧、嗯、我今朝早咧落到去嘅時候咧，就喺度望下，屋企附近嗰啲雀仔到底做緊咩咧咁，因為佢哋叫得好大聲同埋好烈。 而家你後邊嗰個雀？叫紧啦， 系啊，有几个品种嘅雀喺度叫紧。 哦，哇，你真系百鸟天堂嚟嘅，你屋企下低附近？ 可能多树啊，咁所以咧就都会比较多雀仔聚集喺度啦。但系咧，我觉得好得意，因为唔同品种咧叫声又唔同啦，但系佢哋又竟然喺埋同一棵树嗰度。 哦， 而且嗰棵树好细嘅啫，所以咧就见到佢哋好清楚，好矮，好细嘅。咁我企咗喺下边睇咗一阵咯。 哦，真系好嘢、哦！朝头早都可以听下雀仔声咁样欣赏下，个人啊真系心情特别好、哦。 系啊，因为我同佢距离好近嘅啫，其实咁同埋因为咧我自己咧即系秋天咧嗰个嘅气管敏感同埋鼻敏感咧都严重啊，所以咧我都会觉得早少少去到一啲空旷啲嘅地方咧、 嗯， 可能真系会舒缓啲，因为我发觉原来咧第一时间咧落到街嘅时候系好唔适应，即系由室内出去室外咧，我每一日咧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我就宁愿俾自己咧系早啲出去适应，然之后可能佢十分钟、十五分钟稳定咗之后咧，咁就好似会好少少。咁、 哦、 所以我今朝系特登早咗落去公园嗰度小 行下。咁春天咧，春天你个鼻敏感又会唔会都系咁样噶？唔会嘅。 我觉得系好啲嘅，因为咧秋天可能啲空气即系室外嗰个空气嘅室温咧有啲唔同，同埋好干啊。咁、 哦、 变咗咧，我系会好容易。就即系惹起咗个气管敏感咧，个人就比较唔舒服啲嘅，即系可能呼吸方面会唔舒服啲嘅，咁、 嗯、 所以就自己知道啦，咁所以就适应下咯咁。 嗯，即系可能天气干燥啊，有啲听众可能都系一样啊。如果天气太干燥嘅时候咧，容易引起一啲气管嘅问题，都要多加留意。 冇错冇错，但系我想话咧，除咗转季咧，要留意呢、這、一个天气啦，或者自己会唔会话啲呼吸道唔舒服之外咧。 我最近咧就多咗一样嘢留意，呢、 嗯、 样嘢我相信都系好多女士会留意嘅嘢嚟嘅，就系咧嗱，通常咧你可能都有听过你太太讲一个说话，就系、是、啊，总之转咗季节嘅时候咧，可能自己啲护肤品咧都要转下啦。 我又冇留意添， 有冇留意？可能佢唔会话俾你听嘅咁样，因为咧其实好多女士都会嘅，即系好似你转季咁样啦。譬如如果你要转秋装咁，其实咧佢哋用嘅啲产品咧，咁都会去转啦。咁我咧最近咧就听我有一个做美容嘅朋友分享嘅，咁佢就话啦：啊，其实咧都唔可以咁懒噶，有时咧转季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咧。护肤嘅 tips 咧要注意一下嘅、哦，咁、 嗯、 我就话啦，啊乜唔系，其实买咗嗰啲护肤品适合自己嘅皮肤就一年365日都得噶啦咩咁，咁佢话咧原来咧秋天咧喺佢哋嘅即系好仔细去划分嚟讲咧，有啲嘢咧系唔适合秋天嘅时候做嘅、哦， 系， 例如系咩咧？嗱，美白咧原来就唔适合秋天做啦，因为咧我觉得可唔可以唔系365日都可以，即系你知女性有好多嘢搞噶嘛，一系就食嗰啲补充品啦。一系就敷面膜啦，一系就搽嗰啲唔知唔同嘅嘢啦咁样。咁佢话咧，原来咧喺佢哋如果要仔细划分嘅话咧，其实咧秋天咧系唔适合用一啲美白嘅产品嘅，因为咧美白嘅产品嘅原理咧，佢话通常咧就系会侵蚀咗皮肤表面嗰一层角质啦，即系晒得最多啊，或者系俾空气接触得最多最表面嗰一层啦。咁而咧。因为秋天是很干的嘛，咁本身咧面已经会冇乜水分啦，而喺呢个缺水的情况底下咧，如果再去埋嗰层角质咧，其实你个皮肤咧就会变得再薄啲啦，咁、 嗯、 就反而咧会容易咗咧俾出边嘅一啲天然嘅，譬如话光线啊、UV 啊，又或者系咧一啲即系空气粒子咧，就会侵蚀咗个皮肤咧。就反而對於個皮膚嘅抗氧化同抗衰老咧係冇咁好喎。 哦，即係美白嗰啲反而係令到我哋啲皮膚差啲。如果係秋天嘅話， 係啊，因為佢秋天太乾燥啦，咁樣咁佢就咁樣提醒我啦。咁、 嗯、 我就知嚇乜、啊、原來會咁樣㗎。咁另外咧，又聽到人講咧話，原來咧秋天有另外一樣嘢咧要注意，呢樣嘢咧就男女老幼都關事啦。就佢話咧。要控制一下咧，每一日咧沖涼嘅次數。 哦，呢個我聽過啊，有啲話咩係啊，沖得太多咧就沖走身體即係人體自然嗰啲油脂咧，就反而會令到你啲皮膚越嚟越乾啊嘛。 係啦，嗱，一來越嚟越乾啦，二來咧秋天咧，我哋開始要諗兩樣嘢，就係話一定要準備過冬啦。二來就係咧，當你個皮膚如果油脂太過少嘅話咧，咁你就好容易會爆擦啦，又或者係咧。令到啲皮膚會有敏感，因為缺水都會令到敏感噶嘛，同埋反而咧係會更容易生暗瘡。咁所以咧喺洗面啦或者沖涼嘅次數裏面咧，我哋都要控制，唔可以沖得太多次，因為夏天真係會噶嘛。譬如有啲人咧，我知道係一出咗身大汗或者做完運動咧，又沖一次涼，跟住可能朝頭早起身咧，想自己醒神啲咧，又沖涼。咁、 嗯、 其實咧就對自己皮膚或者對自己身體都唔好啦，即係唔好太誇張啦咁樣。 嗯，咁啊控制翻嗰個洗白白嘅次數，咁啊可以令到咧我哋嗰啲皮膚咧自然分泌嘅油脂就。平衡翻 balance 好紧要嘅呢个世界，我成日觉得真嘅。 同埋最紧要都系补水咯，即系无论系皮肤啦，定还是系身体上咧，秋天都要多啲水分，咁就会少啲喉咙痛啦，亦都少啲咧皮肤敏感，同埋皮肤咧受到外界嘅一啲侵袭而影响嘅一啲问题啦。 哦，咁啊，个个啊精神好啦，最紧要秋天都系，因为秋天都容易一种好似春困啊，有春天喺度嘅，秋天都。秋系啊，秋天都有秋困，多鬼雨 。不过嗰个困咧就不同比困啦，即系希望咧，无论任何季节都好啦，自己心情都靓靓，同埋唔好困住自己啊。有啲咩问题咧，都要同人哋讲下，打开心窗或者打开收音机听下都得噶。 系啊，唔好成日咩都赖啊，春天又话潮湿啊，秋天又话干得滞，个人都眼瞓啊。好啦，快啲翻嚟啦 吓，一阵见，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百科， 个星期尾嘅时间就会系呢一个嘅香港啊马拉松嘅日子啦。啊，无论你系跑十 K 半马定还是全马嘅咧，都开始要做足准备。其中一样开心嘅咧就系发觉啲天气咧都已经几适合跑步，凉凉地咁样，又唔会话咧就系跑到周身大汗。好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系关于啲选手们最关心嘅问题，就系自己身体能量嘅分布以及咧就储备嘅问题啦。有一种咧叫做糖原负荷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就被誉为能够喺赛前直接啊提升半马同埋全马表现嘅方法之一嚟噶。咁啊，讲到多年嚟都深受呢啲叫做跑手嘅推崇。到底嘅原理系啲乜嘢呢？首先我哋要知道碳水化合物就系我哋跑步嘅时候身体最重要嘅一种能量嘅燃料啊。咁啊，用作咧就系肌肉收缩啦。平时我哋进食之后，消化系统都会将我哋食物入面嘅碳水化合物转化为一种叫做糖原，主要咧都系储存喺肌肉同埋肝脏。咁啊，肌肉占咗75% 添啊。当我哋作长距离耐力运动觉得攰嘅时候啦，往往就系因为身体入面嘅糖原消耗咗，哇，燃料不足啊，唔够能量。於是乎咧，我哋就可以透过有策略嘅进食技巧，令到我哋身体入边嘅糖原水平喺比赛之前咧就达至最高。咁啊，有专家形容啊，就好似咧你一架车入满咗 gas 一样，咁就能够延长比赛嘅时候燃烧呢个燃料供应时间，减低疲劳同埋一种咧就是抽筋嘅情况出现。相关嘅技术研究都已经超过咗几十年噶啦。运动营养学界咧，今日对呢一个做法咧，都系觉得啊啱嘅，肯定嘅。咁啊，比赛之前做呢一种嘅叫做饮食进食嘅方法啦，对比只系做一啲平常饮食啦，的而且确能量储备，特别头先所讲嘅糖原储备，能够超过咧就60%。对于90分钟以上嘅耐力运动啊，咁啊亦都可以话到咧就系增加一定嘅百分比噶噃。当然啦，都系啊，呢个系因人而异啊吓。始终去到一些大型比赛，其实几分钟就往往都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几分钟。他们的做法通常都是怎样呢？通常都是比赛之前或者一个星期就开始就是递减这个训练的进度。例如就是包括一些强度和里数的训练就开始会减少的了。同时就会逐步增加全日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即是好像突然之间比赛之前的一个星期就开始储返一些能量变肥仔先。最后三日更加重要，通常跑手就会吃一些每公斤体重7-10g 的碳水化合物，以65公斤男性跑手去到计，相等于就是他就大概要吃450-650g， 即是相等于9-10碗饭的份量，哇，相当之多。当然详细的比重大家可以问下营养师。这种食物的方式可以大大增加大家的能量。不过研究都指出啦，只是对于90分钟或者以上耐力运动有效嘅啫。如果参加10公里嘅朋友，其实就唔使特别嘅。10公里其实真係麻麻地长，唔係好长。好多朋友亦都对呢个做法呢纯粹以为呢就係比赛之前食多几碗饭。咁但千祈就冇混淆喎，虽然剛才我都係咁讲话有饭嗰个比例呀。正确嘅概念係为咗提高餐饮入面嘅碳水化合物比例呀。同时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取，例如一些油炸肥腻的食物就不好吃了。这样可以令到就是餐饮总卡路里就保持住相约。因为临近比赛，一般的跑手都会下降训练量去到作一些调整。如果这个时间突然之间增加了总食物的摄取的话，有机会造成肠胃不适和就是体重增加的问题。另外，碳水化合物食量亦都咧就唔系越多越好嘅，因为疯狂咁去哋食嘅话，同时亦都会咧就增加咗我哋肠道肠胃嘅一啲嘅问题嘅，所以咧系有一个比例嘅。啊，对于比赛当日早上同埋前一日夜晚减少呢个高纤食物，例如系糙米、大量蔬菜，亦都可以咧就减少呢个比赛中途要如厕嘅需要嘅。咁啊，呢啲叫做小小嘅方法，唔知道帮唔帮到你喺半马同埋全马嗰个力量水平可以增加啲啲咧吓。 几个伤痛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我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再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的野窝，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 当你如果进行这些叫做大型的运动比赛的时候，会不会都会看下星座书，看下什么星座最适宜就是做这一类的运动呢？参考好了，不用尽信的。黄家谦的一首歌，今天时间来到早上的6:52，有今天早上的我们 KOL 又有营养师，大家一起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知道有好多咧关注自己身形，同埋咧都对营养学好有追求嘅女士、男士们咧，都会习惯喺超级市场买嘢嘅时候咧，就睇下每一样嘢嘅食物上面包装咧都有啲营养标签嘅。 嗯，冇错啊，系啊。 我自己咧就净系最关注嗰、那个碳水化合物啦，同埋 fat 咯。其实系咪真系最重点咧？呢两个？ 我以为你会讲话卡路里添，因为咧我有阵时去 supermarket 咧都兴系咩？听下隔篱啲人讲咩先、 哦。我反而唔系啊，因为咧，我发觉咧，原来嗰啲包装上面写咧系话每几多克嘅卡路里系几多。 嗯， 咁我又要计翻啦，到底个包嘢系有几多咧？系咪要乘大佢啦？然之后又要再比较一下，即系其实到底食几多就系等于吸取咗几多卡路里咧？咁所以我对于呢一个数学题咧，我就不如算啦，我唔理呢样嘢啦，不如直接净系睇其他成分啦。 啊，但系你真系好叻，因为我自己嘅即系经历就系、是、好多人就睇到个包装上面。寫明咁多卡路里咧，就以為成包係佢哋唔會睇份量喎，但你噏得出喎，係、嗯、啊，非常之好，冇錯啦，係啦，咁我都教我自己，即係嚟見我嗰啲嘅病人啦，咁我都話俾佢哋聽，食嘢其實唔好睇個卡路里嘅、 嗯， 因為其實卡路里嗰包嘢嘅卡路里來自咩咧？如果佢冇酒精嘅話，主要三種嘅營養去俾呢個卡路里，就係、是、澱粉質啦，即係碳水化合物應該咁講、嗯，碳水化合物、脂肪同蛋白質，咁、 嗯、 所以如果我哋知道，譬如揀零食，大概揾幾多嘅碳水化合物啦，脂肪要控制幾多，蛋白質控制幾多，啲 number 啱嘅話咧，其實就有嗰個卡路里啦，就唔使睇咗卡路里，因為淨係睇卡路里可能話，哇，原來睇清楚全部脂肪嚟嘅噃，咁咪即係哇喺食曬油咁樣，咁所以咧，我都係同佢哋講唔需要，係啦，睇咗呢啲同埋睇下個食用份量，究竟你會唔會話佢成包係咁多，你食唔食曬成包先？原來你話我只係攞一兩。咁可能嗰个卡路里啊、脂肪啊、所有嘅碳水化合物，样样嘢糖分都好低嘅。其实曲奇饼都可能买得嚟食噶嘛，系啦。 我突然之间幻想到一个画面就系、是、咧，营养师都可以鼓励啲 patient 咧，见到真系好想食嗰个曲奇饼啦、嗯，即系翻去称一称佢有几多 gram 先，然之后再劏翻，我可以分十二份咁，每日食半块啦咁。 你可以咁讲嘅，但系即系真系，如果你觉得 OK， 攞个磅去磅啦，唔系嘅话有阵时估计啦，即系譬如我都系噶。有陣時我話我啲 patient 話啊，營養師啊，呢、這個餅其實幾多卡路里？我話我都唔知道，我去睇下先。咁、我試過咧有一個就係盒餅，咁、那個太太攞起就話：哇！喺呢盒餅成2000多卡路里咁高，擺翻低。跟住我話：哇！有冇盒餅咁高卡路里啊？係啦，咁啊等多陣咧，佢又攞翻起咯。我都懷疑噶啦，原來係 kilojoule 咁。嗱，咁呢個我都想講一講啦，好冇啊？嗱，因為大部分我哋成日講卡路里嘅，咁但係咧特別有啲產品啦，可能喺澳洲嚟嘅咧，佢唔會係卡路里嘅陣時，會用一個焦耳叫 kj 嘅， 係 啦。嗰、那個 kj 其實咧、那個 number 會如果係用 kj 嗰個嘅即係 unit 啦、就會大4.2倍嘅。 哇！即係仲要除4.2啊？ 冇錯，所以佢話2000多，其實實質咧就是焦耳就是那个 kilojoule， 换翻转去卡路里，其实除翻四点得500多，就成盒500多，不是成盒2000多。咁佢就，唉，睇一睇，唉，好彩自己睇错，咁即系呢盒 都睇得買得啊，咁跟住我就啊，呢、這個太太都幾叻嚇， 精明喎、啊，我都唔知道原來咁樣計 啊。係啊係啊，因為有啲我都試過，有啲 friend 話：哇，咪咪點解呢只咁高卡路里嘅咧？咁我話。唔係，你睇清楚個單位先，個單位可能唔係卡路里嘅。咁跟住佢睇完，係啊係啊，唔係啊。咁我話你要將佢除翻 4.2 倍㗎。咁佢就哦都好啲，唔係嚇死我啦咁。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陷阱誤會之處，要睇清楚嘅。係啦，咁同埋要睇清楚嗰個食用份量咯。咁好多時咧，標準嘅所有包裝食物咧都會寫100克或者100毫升咁嘅。咁但係係咪成包係100克定係成？樽系100毫升， 佢通常系计多定计少嘅咧？ 有多有少嘅，真系系啊！如果你话一啲独立包装啲饼饼嘅话，其实有好多都唔会100克嘅，系啦，可能得三四十克，咁你就知道，咦？你睇个 number 要除翻细佢，先系你个食用嗰个份量啦。咁所以有阵时除出嚟就话，咦？原来都好低卡路里噶啫，大概百松啲卡路里我都食得咁。因为如果以你去谂住买一啲嘅小吃啊嗰啲食嘅话，即系政府都有知啊，大概食一个嘅茶点。咁啊，小吃啊嗰啲 ，around 喺120卡路里嚟讲，都系基本一个好嘅小吃嚟嘅。 120卡路里有咩选择咧？其实， 其实嗱，都譬如我哋传统讲紧嗰啲咩梳打饼啊嗰啲，其实都系合乎喺嗰啲条件之内。 你可以食几多块咧？ 成包都得嘅，系啦，冇错啦， 即系食咗几片噶咯， 系啦，冇错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另外嗰啲饼就有啲繁复啲咯。如果一盒盒嘅话，可能你真系要攞个磅嚟称下。哦，究竟咧，我原来我可以食四十克，我计个条数。咁四十克系三块定四块咧？咁真系可能要称 三块半嘅。 冇错啦，有阵时我都会嘅。啊，我买翻去我称下先，知道呢块饼每一个份量系其实为之几多。咁我都可以即系同我啲病人讲啊，你可以攞六块啊，定系攞十块嚟食啊，咁样样咯，系咯。 但系咧，我又自己有试过有经验咧，就系、是、我买完嗰个嘅，即系我已经睇咗个食物标签翻嚟啦，明明就写住低糖嘅，但系咧有时候觉得点解咁甜嘅咧？咁会唔会其实嗰啲嘅标签反映嘅系唔准确啊？定还是其实系因为有其他嘅调味令到佢甜，但系又唔系 sugar 嚟嘅咧？ 嗱，两样都有。其实你话系咪一定会话低糖就唔甜嘅咧？都唔系嘅，即系好多时低糖，譬如饮品嘅定义就系每100毫升咧有五克或以下嘅糖就系叫低糖噶啦。其实五克系一茶匙砂糖嚟噶。咁如果你话我饮一包包装纸包饮品，起码都250毫升嘅话咧，咁佢每100克就五克糖。 即係一茶匙糖， 兩茶匙半，咁其實都幾多下嘅可以。對於一啲唔飲慣甜嘢嘅，佢可以覺得甜嘅，確實係啦。咁但係換著有啲又話講明無糖添啦，但又甜嘅咧，咁嗰啲嘅情況下，佢哋就用咗代糖嘅，係啦。咁所以有個甜味，但係就冇嗰個卡路里喺度咯。 所以即係其實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啦。如果你係真係有機會去行超市嘅話咧，即係可能好似阿 Mimi 話齋，成個鐘咧都可以不停咁去睇啲唔同嘅食物標籤啦，就揀翻自己適合嘅一啲食物翻去咯。 好啊， 好啦，唔該曬 Mimi， 唔使客氣。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準備豐富嘅早餐，諗定翻工著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领袖敏昂莱表示，系基于人道主义同国家建设需要嘅因素，作出今次决定。敏昂莱发表电视讲话时指出，获赦免同释放的人之前基于不同原因参与暴力示威，那些正在服刑或面临审判的人当中，合适者会在当地的节日获释。敏昂莱强调，军政府领导层承诺民主和和平，又说他领导的政府有恢复民主的五部曲路线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系啊，咁我出声先啦。我想问咧，嗱，而家秋高气爽，真 系 好开心。 系啊， 可以开始行山咯。 啊，系啊， 可以郊游添啊。 正啊！ 我记得我年青嗰阵时咧，成日上山顶咧。 咩啊？你而家都有行啦，你屋企后边咪有后山咯？你同我讲。 但系我讲翻年青嗰阵时咧，开心好多噶嘛。 系唔一样嘅，多情怀 到唔同啊，个心境已经唔同。 系咪拍拖行山嘅？你以前都系。 都系噶，成日去会去山顶行噶。 系啊。 系啊。 绿色嘅缆车上去。 嗯，有时搭下巴士咁样啦，你知啦，年轻啊嘛，咁唔好讲啦，算啦，唔好再谂翻以前，向前望， 向前望， 系。咁样想讲个好消息，K76，头先讲咗啦，唔系讲 K76，K76 就头先天水围啦。咁而家讲翻西贡啦，万怡水库有冇行过？你 有啊，有啊，有啊。 墨镜第一段啊嘛， 好靓啊！万怡水库嗰个东坝咧，咁啊啱啊。以前咧要去咧就要搭的士啦，而家唔使啦。九号 A 咧由10月10号开始咧，逢星期日同公众假期咧。哇！提供嘅時間咧多咗好多啊，全日服務，由朝頭早到傍晚，因為平時佢淨係開朝頭早一段時間，同埋傍晚一段時間噶嘛，而家就成日都有啦，方便咧啲行山嘅朋友咧出入咯。 哦，幾好喎呢個， 正噶。咁啊，點樣咧？就係來往北潭涌啦，同埋萬宜水庫嘅東坝九號 A 啊，專線小巴啦，逢星期日同公眾假期咧講咗啦，平日冇得搭噶，你冇諗住平日有得搭啊。 逢星期日同公眾假期 係啦，就由北潭涌開到去東坝啦。几点钟呢？你系咪想问我？睇你嘅眼神，我话俾你听。 好期待你见到， 见我讲咁多嘢系咪？就会由早上嘅9:30开始，到傍晚嘅6:40。 哦 ，OK 嘅，隔20分钟一班， 二十分钟。 你唔好隔成半个钟头啊，九个字 啊， 真系唔搭。 二十分钟真系一个钟头三班咯。 系啦， 都算好密噶啦，其实呢个区嚟 讲。搭正搭四搭八，系咯系咯，即系一个 三班咯， 系 咯三班， 系咯三班四班。 三班啊， 当三班好就三班啦。咁好啦，都由东坝开出咧。由東坝開出咁又幾點鐘呢？咁都係由早上嘅10:00服務到晚上嘅7:00。 嗯，都幾好啊！ 好，希望唔使特登要搭的士，同埋時間咁長啊。 嗯， 係啊，咁啊，所以咧去東坝嘅朋友咧好開心啦，由萬宜水庫至到東坝噶。 嗯， 就星期日公眾假期加強咗服務嘅。 係，不過啲行山人士都要留意住啊，因為即係東坝嗰個位咧，其實本身行山咧嗰段路咧係石屎路嚟嘅。 嗯， 即係佢由麥理浩徑第一段開始去到嗰個位咧，其實都差唔多10公里咧，都係石。石屎路嚟嘅，咁跟住先会系变翻山路。咁嗰段路咧，如果系有小巴去到代替，咁当然好啦。咁但系咧，记住留意住有车出入啊，因为你行紧嗰条石屎路，其实同一时间亦都系马路嚟嘅。咁变咗有阵时一有车嘅时候咧，最好唔好戴住个 headphone 啊，因为你后边前后左右有车，你又唔知。系咪咁啊？谂住好开心喺度跑啊，喺度行啊，咁但系附近有车逼你，你开啲 headphone 听太大声咧，又系自己危险嘅啫。啊！呢啲都要提一提啲行山人士啊！ 系啊，你唔好讲啊，小白唔好讲石屎路啦。好似我后边屋企个行山嗰条系山径嚟噶嘛，但系都有车出入噶。好奇怪，系啊， 山径都使到上去。 系啊，佢个山径比较阔咯，可能我屋企后边嗰个。咁所以其实你讲得啱噶，我成日觉得啦，啲人咧行山咧戴住 headphone 啊，好危险噶。所以总之系咩都系啦，行山系马路又好，咩路都好啦，山径又好，你都要留意下附近嘅环境。 啱啊， 系啊，好危险。 即系如果你都系想坚持戴住个 headphone 嘅话咧，我自己我唔系，即系喺行山嘅时候，你可以将音量唔好校到咁大。 系啊，或者戴单边咯。 系啦， 单边好啲， 单边其实 OK， 同埋单边有个好。好處嘅就係而家通常嗰啲好多朋友就係戴嗰啲無線嗰啲噶嘛，咁、你左邊咧就戴住咗先，假設啦，咁你聽緊用左邊聽歌啦，咁你右邊可以聽下呢個路面嘅情況啦，咁左邊會冇電噶嘛，你換右邊， 哎呀，咁即係可以 double 咗啲電用量啦， 冇錯啦， 幾好又環保啊！ 即係如果你行長山嘅話咧，咁咪啱咯，呢啲方法。 其實我成日都用呢個方法嘅，我自己 係咯， 係啊，就算平時過馬路都係，其實用呢個方法都唔錯噶。 係啊， 咁我要同我媽咪講啦，我媽咪好中意用兩邊一齊。 唔使兩邊一齊聽嘅， 係啊，其實啱噶，單邊啦嚇。 係啦，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 ，O 出邊嘅情況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 早 晨， 早晨。 出邊今日係咪都好似尋日咁涼涼地咧？ 係啊，有啲秋意啊，今日天氣亦都比昨日再好一啲啊嚇。咁啊，藍天白雲都見得到啊嚇，好明顯一個秋天嘅清晨啦，早上啦，亦都。感覺到心情係愉快嘅喎，因為點解呢？天色又好啦，温度亦都係正嘅。咁啊，你鍾意早少少起身做啲伸展運動又好，跑個圈又好，行下公園又好，咁啊，甚至乎飲個早茶啊，食個靚早餐咧，全部都係啱數嘅。咁啊，不過大前提係你唔好賴床啦。咁如果你賴床嘅話，可能會 miss 咗頭先要做嘅嘢㗎啦。咁不過你話喂奢侈啲， 赖床瞓多半个钟得唔得啊？得嘅，如果唔迟到底下，因为咧亦都系瞓觉嘅一个好嘅天气嚟嘅。 系啊，呢啲天气赖床真系 number one 啊！ 系啊，凉凉地真系唔想捐出嚟 啊！系啊，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哦，系好彩我系意志啦，克服呢个赖床啊吓。咁啊，天气方面系点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最高气温啊去到都29度噶。原来日间嘅时候都 系啊， 都29噶咯。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咁啊稍后气温会显著，系稍后啫，唔系迟几日。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啊。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早上气温咧会降至20度以下嘅，咁啊而家就24度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普通啦，咁啊2至4，咁啊低水平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候啊7:15一齐上啊晨光大学呢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想讲下一个情绪嘅管理咁啊。知道即系之前，如果大家有听开嘅话咧，周博士都有好多嘅绝招啦，教我哋即系当我哋情绪唔好啊、唔开心啊或者忧虑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啦？咁啊，今次咧就讲下一啲比较极端啲嘅情况啦。譬如话真系去到一个情绪要爆发啦。譬如啦，我举个例，就系、是、一啲好自己接受唔到嘅事情啊，竟然咧真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嗱，我当。譬如一段情侣的关系或者夫妻的关系，很多嘢平时睇唔顺眼都照住周博士所讲、啊、自己心平气和同佢倾又好，或者自己就处理咗自己的情绪先去处理件事又好，咁样等等啦，咁都冇系即系发生一啲拗叫啊，点不知咧对方就踩到你条底线啦，我当。佢今次真係做到好過分啦！佢出軌，即係你覺得喺呢段關係裏面最不能接受嘅事情。今次真係忍唔到落去啦，情緒要爆啦！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周博士點樣去到處理呢？因為一爆就真係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噶咯喎。 係啊，講得好好啊！每個人都有底線嘅，呢、個每個人都有，亦都需要有底線嘅嚇。如果唔係，我哋不斷去包容、忍讓，結局變成幫兇，亦都。縱容了對方嚇，同埋自己會好受傷害嚇，自己傷害自己嚇。咁、而當自己嘅底線真係俾人踩入嚟啦，譬如正話講，可能喺感情關係、夫妻關係上面，佢真係去咗滾，真係有第三者，有證據，有相，甚至再誇張啲，佢承認埋等等啦。咁我哋可以點樣呢？到嗰刻啦，啱正話阿 Kitty 都講啦、真係去到比較強烈啦，自己情緒已經唔係心平氣和，而唔係慢慢溝通，咁可以點呢？嗱，緊記啦，去到自己爆發嗰刻咧，我真係要哇用粗口鬧佢啦，狂鬧發癲，失個歇斯底里咁柄佢啦，即係要逼自己睇一睇啦。你當然可以咁做啦。同時，當我哋真係失控咁鬧對方咧，結局會點咧？成個關係將會往最惡劣嘅結果發展嘅。亦都翻唔到转头嘅，即系甚至系唔单止分手啊，仲要分手得嚟好核突，好充满仇恨咁分手啊，即系冇可能再做翻朋友，连谂起就系伤痛同仇恨，咁让自己一世都痛苦内疚嘅，其实对自己没有好处，所以要谨记呢样嘢吓。我哋可以爆发，同时如果对住另一个咁爆发咧，那个裂口会好深，因为。嗰啲印象會好多年都喺潛意識個身體會記得嘅，所以有幾樣嘢真係要爆發嘅時候，第一，如果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啦，攞住個枕頭狂嗌啊，即係塞住把口，等隔離鄰居都聽唔到嗰種嘅，嗱少少情緒宣泄會有幫助嘅，即係至少俾自己嗌到出嚟，或者如果喺樓下公園或者行山最好啦，去到一個大自然附近冇人嘅地方，對住個大海係咁大嗌，或者你樓下一間卡拉 OK 啊。俾两嚿水租间房就狂嗌，咁 最好啦！呢个嘈唔到人， 嘈唔到人，仲要合情合情合理噶嘛？啲人经过你将音乐开到最大嘅，喺度乱咁嗌，啲人觉得你唱得好 high 啫，开紧 concert 啫，系嘛？咁呢啲都系一啲简单嘅方法，呢个第一招吓。第二招啦，如果真系去到咁件事态又严重，自己失控咧，真系要揾身边有冇一啲专业朋友或者接近专业嘅朋友。即係受過啲輔導學嘅訓練啊，即係 life coaching 嘅訓練嘅朋友啊，等等啦，揾佢傾。你緊記第一句就同佢講：我需要你幫忙，我好唔掂。 系， 因为对方唔知道你系揾佢倾下偈啊，定点，或者佢好忙噶嘛。 嗯， 但系如果你开口就 Kitty， 我好唔掂，可唔可以有三分钟俾我？ 系， 咁啊好清晰啊。 嗯嗯， 你讲明我需要几分钟， 唔好再寒暄啊，即系打嚟你而家得唔得闲啊？ 其实我冇乜嘢嘅，我想倾下偈啫。咁其他咁迟啲啦。 系， 咁你就好受伤害，但系自己攞嚟噶嘛，即系唔好话自己攞嚟，即系自己唔够聪明去识沟通啊，吓，所以。有一招好好嘅，真嘅，我讲真嘅，我试过嘅。偶然我自己，当我自己好辛苦面对一啲嘢，我即系揾人倾嘅时候咧，我一定会好清晰。 嗯， 阿 Kitty 啊，我而家好唔掂，你有冇三分钟？ 嗯， 我需要有人同我倾倾偈。即系咁，对方就收到，得讲啊，嚟啊，咁啊 OK 吓。咁所以呢两个系最基本、最简单嘅吓。另外啦，如果有任何宗教信仰朋友会比较好嘅，我会鼓励即刻跪喺地下。 哦。 如果嗰度系一个唔系公共地方啊，你私人地方，你有间房嘅，或者厕所，你都如果地下唔系太污糟，跪喺地下，然后想象神喺你面前， 嗯， 想象佛陀喺你面前，因为当我哋面对一啲咁大嘅冲击嘅时候咧，我哋真系会情绪失控噶， 嗯， 真系有时候会做一啲好夸张、狂嗌狂叫喺公众地方嘅话，对住一啲人，即系会带俾我哋一生嘅代价，我哋个代价太大， 嗯， 可以跪喺地下，只系讲一句说话啫。嗱，嗰个神一定系基督教嘅神，或者任何宗教嘅神啊，吓，神即系代表住比你同我更大嘅价值力量，即系宇宙至善至美嘅力量啫。可以讲，神啊，求你帮我， 嗯 ，God please help me， 请你帮我，我好唔掂， 嗯， 我而家想死，我发癫，我想跳楼吓，即系如果你冇人帮嘅时候，俾自己跪低咧，咁嗰刻系有效 嘅，嗯， 一跪喺度嘅动作令到我哋谦卑， 系， 而当我哋再咁做嘅时候咧，我系稍微。感受到，咦？我唔再靠我自己的力量啦，又试下提多一样啦，听神讲嘢，听神讲嘢。嗱，我强调呢个唔系宗教啊，你冇宗教都可以嘅，或者你修佛嘅咪听佛陀讲嘢咯吓。总之听下，如果神同我讲嘢，神同我讲一句乜嘢嘅说话？ 嗯， 当然个神，如果你本身系曾经遇过你心一个好好嘅心灵老师。你好尊敬嘅，你可以想象呢个心灵老师，当佢而家已经去到外国啦，或者佢已经离世噶啦，咁你可以想象啊，如果呢刻心灵老师喺我面前，佢会同我讲一句咩说话咧？ 嗯， 可能会同我讲一切都会过去，可能同我讲呢个系我生命必须要经历嘅一个挫败。 嗯， 呢个挫败帮我放低我嘅骄傲、我嘅执着等等等等咁样。咁呢个都系有效的方法嚟。 嗯嗯嗯，咁有几招啦，周华山博士教咗我哋啦，同埋我觉得中间，譬如你有讲到话揾一啲专业嘅人士協助咧，都好重要嘅，即系你喺嗰一个最 critical 嘅时间，你揾到人倾，或者有人可以即系开导到你少少都好咧，咁可能成件事就已经唔同咗啦。 系啊，同埋呢度值得提一提，香港有好几个防止自杀热线或者生命热线咧，都系24小时嘅。 嗯， 佢哋唔系做一啲正式嘅辅导，但至少有一啲受过专业训练嘅朋友去听呢啲电话。咁， 嗯， 所以去到失控，特别半夜三更嘅时候咧，你点喺度听咧？咁至少会打到一个。热线电话，咁呢个都系一个简单嘅方法嚟。 系啊，情绪爆发其实都系嗰一刻、嗰一瞬间啊，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好快咁样过咗去咧，就唔好俾佢即系牵引住，或者喺嗰一个时刻咧做咗一啲即系自己好后悔嘅事情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实在太过等到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贴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根本可将爱都加满。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啲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两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 I want you. I want you. 你禁止不以攞你禁止应该我都奔赴我说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粒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日跟你一直一直热烈请放得冇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吁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说出来 Will Yes Will you Oh yes dear Will you please Oh yeah Will you please tell Will you please tell Please tell me If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帝一线 出面24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80%啊，咁啊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哇今朝早翻嚟嘅时候真系好舒服，好正，好似阿欧话斋咧，即系朝头早嘅阳光咧，同埋嗰个秋意咧，即系令到人好开心啊！ 系啊，有冇换秋装啊芭比？ 有啊，着翻啲长袖衫咯。 使唔使喺个柜桶嗰度攞翻啲上一季未着过嘅？ 唔使，我未得闲抄翻啲上一季衫出嚟。 系啊， 系嘛，唔使抄住啦。 佢避咗 呢啲嘢， 佢避咗未着过嗰啲衫。 系、啊、 上季仲有一啲。 买定啲系啦，买定啲新衫， 我都一两件嘅， 系啊， 以备不时之需。 冇错冇错， 太多就唔好啫，一两件 OK 嘅。咁啊，今日讲都系讲一两件，讲咩咧？一两件饼干。话说系咁嘅，琴日咧，消委会咧有一报告咯，60款嘅包装饼干咧，全部都含有呢个污染物啊， 可唔系嘛？ 长期每日食过量咧，又恐怕呢个肾脏，又亦都影响呢个男性嘅生殖系统咁样。 即系积晒落个肾度， 系矛头直指男性。总之，我同你少啲食饼干，反而可以食翻多少少。 我都好少食饼干啊， 你都好少食 啊嘛。 一啲啲啦，咁啊，当然你 而家更加要少食啊。睇完佢咁讲，我真系惊。 虽 然我 避一避， 虽然我有两个仔啫， 系已经 OK 啊。 你更加要小心啊！ 我唔食饼干嘅，其实 哦咁就得啦。 系啊，我好 你哋都好安全，放心啦。 我细个咧太中意食饼干啦，食够咗啊！我都有讲啦，喺神光嗰度讲话啊，细个幼稚园咧，好中意食茶点啊！ 哦，系，通常都系大饼 啊。食咩饼啊？以前你记唔记得啊？咩吐司饼嗰啲 啊？麦芽糖、啊， 我真系食吐司饼啊！ 我记得我依稀记得我系有食过吐司饼呢样嘢。 吐司饼系叫花塔饼， 系啊，又有花塔饼、稻虫啊，妈妈、 啊， 我都唔知点解，但系 都唔知点解。 但系呢一种咧最难， 我净系知道蛀牙啫。 一种最难食嘅饼咧就获得五星满分。 吓、啊， 估系边一种？我覺得難食啫，可能你覺得 係啦係啦係啦，你覺得難食啫。邊只啊？冇乜時間講埋先。 嗯，係水泡餅啊，你哋 O 唔 O K 啊？ 即係白色一粒粒嗰啲啊？ 係啊，圓圈成水泡咁。 嗰啲幾好食啊 ！O K 喎， 我食完成個口好乾喎， 同埋好似有啲粉粉地嘅狀咯。 啲細路仔好中意食㗎， 但其實好大粒㗎，要小心啲咬開啊。係 啊， 有啲甜甜地咁嘅感覺㗎嘛，嗰隻糖。 係啊，咁大家自己揾翻啱食嘅餅乾啦。 係啦，咁大家揾下啱自己食嘅餅乾，朝頭早啊送少少水咁啊，冇咁乾啦嚇。 今日係10月19日，星期二。农历9月14，适宜祭祀、沐浴、解除、破屋、遇事勿取。 今日要小心啲， 轻松啲啦。今日忌开始、嫁娶， 冇啦。 放松心情最紧要。今日都系。检讨自我生命日， 我会多啲了解自己，清晰脑筋，做好每一日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

就是做神秘顾客。 哦， 系啦，咁咧就系嗰间pizza 铺嘅，即系就会揾一啲神秘顾客，咁佢都系一轮轮嘅啫，即系你 miss 咗嗰啲机会咧，咁可能你要等下一轮啦。咁我啲同学仔唔知点样咧，佢哋就好知道晒嗰啲渠道嘅，唔知佢哋有啲网啊定系点，即系学校嗰啲 channel 咧，即系话一有 job 咧就登出嚟噶啦，你哋去试啦。咁所以呢一个咧，我自己就冇试过嘅，但我同一个学系嘅同学仔咧，就间唔时我都听佢哋讲，喂，去食啦咁样。咁我咁其实你觉得餐厅铺头嗰啲店员咧 feel 唔 feel 到你系神秘顾客先？ 梗系 feel 到啦，吓，梗系 feel 到。 你 觉 得 feel 到？ 嗱，好简单。 但系佢已经揾学生去咯。 如果嗰件事真系咁神秘啊，吓，点解会公开招聘咧？ 哦，咁佢都 神神秘秘招聘啊嘛。 啊，其实算神秘，我都唔知道。哦，我知道我就去应征啦。 但系啲同学都好多都知啦。咁同埋咧。即系你，如果你唔系做开呢啲叫做神秘嘢咧，你去到你自己一定心虚。 系， 咁你心虚啲人，咁嗰啲服务员啊，见惯见熟啲人有啲咩反应啊嘛？如果真系顾客，突然之间，咦咁多挑剔嘅呢位先生，咦突然间望咁多嘢嘅呢位小姐，佢哋都知啦，唔好以为人哋冇做过嘢先得噶嘛。 我就问翻嗰啲同学仔，即系我话喂，你去做嘅时候有冇好似即系钟哥咁讲，即系特别喺度蹲起个款啊，懒系一个高尚嘅顾客咁噶。咁我其实都冇嘅，佢哋嗰阵时咧就系有一个金额，即系总之你去到咧就叫嗰个金额嘅食物，咁当然你就唔使俾钱啦。 有啲指定问题要问嘅，同埋好多。產品都要單點噶嘛，即係唔可以叫套餐啦咁樣，咁啊要check 下啲侍應熟唔熟個餐牌啦，係咪禮貌周周啦，呢啲都係考量之列。 遊戲之王嗰啲， 你有冇做過啊？ 我冇喎，但係我餐廳有做過呢一類， 即係有中過係嘛？ 唔係要請咗間 research 嘅公司跟住做，係啊，點樣可以改善下啲嘢嗰啲咯， 系 啊，系，所以我知道背后嘅原理系乜嘢。 系啦，咁啊，佢哋之后咧都会即系填翻一啲问卷，即系有唔同方式啦。咁嗰阵时就填翻啲问卷，可能俾翻分啊，啲食物质素啊，咁样服务质素啊，态度啊咁样啦。咁呢个我自己就冇做过嘅。咁但系另外一个我自己都觉得爽嘅咧，就系叫做 focus group， 即系其实系广告公司揾你哋去做嘅。咁就系一啲叫做中文就聚焦小组啦。咁就其实咧系去我嗰阵时咧。中咗咧就係、是、我仲記得係$500一次嘅，一卡就俾$500你噶啦，係 咁好噶， 現金嚟嘅，係 啦。你去到講咩先？ 嗱，咁佢嗰聚焦小組咧話明就小組咧唔會好多人嘅啫，每一次咧就我諗五六個至到總之十個樓下啦，唔會好多嘅。咁就係一個 group 喺度，咁佢就揾翻一啲咧佢哋廣告公司幫緊個客，譬如佢個客係洗頭水咁啦。我嗰次中咗咧就係洗頭水嘅，佢個客係一個都好大品牌嘅洗頭水牌子啦。咁佢原来一直咧呢间公司就系帮佢哋做紧唔同嘅广告嘅，譬如电视广告、平面广告咁样啦。咁佢咧就会间唔时咧会喺度揾翻啲佢哋嘅目标顾客，可能就系我哋一啲长头发嘅女士啦，要即系一个年龄层嘅市民啦咁样。咁就睇佢哋广告，咁一路睇嘅时候咧，其实好舒服嘅，喺一间冷气房嗰度咁啊，有个大电视咁啊播啦，啊我哋而家播片啊咁样。咁你睇下呢个广告咧，睇完之后。问翻你少少问题，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咧，嗰个女主角咧系阿林志玲嚟嘅，系啦，咁咧就话，你睇完广告之后咧，你觉得呢个女主角点啊？ 你一定话唔好啦， 点会啊？我好中意佢啊！ 女仔妒忌心强啊，林志玲啊，你话衰先啊！ 我正啊，继续用啦，跟住又会问下，咁你觉得喺呢个广告里面咧，你睇到啲咩啊？咁样，咁可能你要讲翻啲元素出嚟啦。嗱，咁你即系受人钱财，你就唔可以话我唔知啊，冇乜特别啦，咁样，咁我哋都。唔会嘅，即系都专业嘅，即系作为 可以咁讲噶。 作为一个观众， 唔系你个广告拍得差咯， 咁 都睇唔到咯。我知你讲乜 都可以，都可以。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大公司嚟嘅，咁都制作都 OK 嘅。咁但系咧，譬如可能你睇到嘅嘢系咪佢想表达嘅嘢咧？咁有出入，可能佢哋自己喺下一辑或者喺呢一辑出街之前咧，就要去微调下啦。或者睇完晒之后，你觉得呢啲洗头水带俾你啲咩感受啊？咁样咁啊倾啦。总之咧就冇乜嘢要，好似我記得我嗰陣時係冇乜嘢要寫嘅，純粹即係傾偈咁樣，即係甚至係因為我哋係一班人啊嘛，幾個人啊嘛，即係譬如阿 O 講完啦，話我都覺得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咁就可能會 brainstorm 到啲嘢俾呢一間嘅廣告公司下次再去。 我覺得最正 就係快速又五嚿水咯，一出糧呢下嘢唔拖數嗰下好。 同埋工作氣氛係好嘅，因為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即係大家坐喺度即係傾偈啦，咁啊中間咧又飲住嘢啊，食住零食啊咁樣，咁好 relax 嘅，就真係純粹想你喺一個好冇其他嘢影響嘅情況底下講出你嘅心底説話。 除咗係嗰個即係你即刻收五百又好，又或者你現場氣氛好輕鬆都好啊，係同個工種有關嘅，因為批評啊嘛。批评就 系 最好做嘅，有啲咩好得过我坐喺度咩都唔使做，净系闹啊！ 系，都可以赞赏，都可以赞赏。 我相信你个记忆里边啊，都系话佢唔好嘅一啲点子系多过好嘅，一定系嘅。 系唔系？ 因为你睇下而家你上互联网睇咧，任何嗰啲分享平台咧。不斷喺度彈噶嘛，你就知道彈係好容易嘅啫。 不過又調翻轉，可能佢哋咁樣俾錢咧，都係想人哋彈下佢啫，即 係 佢 係 咯，想改善下，即係俾多啲意見啦。嗱，咁今日咧，我又見到另外一個工種咧，係英國嗰邊嘅。咁喺一份即係報紙嗰度，即係求職報紙嗰度咧，就招聘報紙嗰度咧，就出現咗一份網民所謂嘅絕世筍工。咁其實呢個咧間唔時都會見到噶啦，就係一個藏玉嘅測試員啊， 又 係 幾耐瞓得著？ 呢个正喎，佢唔止，佢话每一日咧奉旨喺床上面做几样嘢嘅。 有咩做？ 追剧，睇书，碌手机。每个礼拜咧工作37.5小时，即系除翻开，我当你六日工作啦，六三十六，即系六个钟头到啦，每一日系啦。系啦，咁如果五日咧，就真系每日工作7.5小时啦，年薪咧都有25.7万港纸嘅，咁啊除翻即系都有 一半半啫，年薪就 万零两万蚊啦， 系啦，两万零蚊 啦， 作为一个兼职系 OK 嘅。 系 啊，系啦，我都觉得兼职年薪我都廿几个几好。 但佢时薪即系唔系时数，其实系一份长工嚟嘅。 冇讲话几多点做喎？嗱，你工作7.5个小时，咁 即 系 用你瞓觉。 系啊，你咪收咗工，即系正常上班作朝9晚6，放工7点零钟，你咪喺张床嗰碌咯。 同埋 碌到凌晨2-3点。 佢而家话每日喺张床碌6个钟啫。你可能系我中意朝早碌得唔得？ 系啊， 或者夜晚碌即系冇所谓啦，咁同埋其他时间6个钟啫嘛，我其他时间咪搵份正职咯， 系啊， 即系或者我叫做呢份正职，我咪另外啲时间搵份兼职咯， 几好啊！好多人都要喺快餐店嗰度瞓觉噶，我讲紧即系嗰啲即系中环嗰啲上班族咧， 又陌路人咁样啊？ 唔系啊，其实佢哋真系 take 个 break 噶咋，即系可能真系即系上半昼做嘢好攰咧，咁费事喺公司瞓啊，因为其实都几影响形象噶嘛，即系唔系间间公司都可以俾你 lunch 嘅时候讲就话你。你自己私人時間啫，你老闆見到你 lunch hour 嘅時候瞓覺咧，佢都覺得你唔精神。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公司，即係嗰個植根嘅文化。總之咧，你所有時間都要好精靈嘅，所有時間咧都要眼睛 bling bling 嘅。你攰嘅時候唔可以俾人哋見到嘅，咁我唯有咧就喺啲快餐店嗰個恰下咯。好多人都係咁噶，食完個漢堡包跟住就係咁恰噶啦，係啊。 嗱咁啊，大家都會覺得哇呢份工正啦，咁可能佢俾你試嗰份床。床褥咧，仲好过你屋企嗰张好多添， 梗系啦， 好贵嘅，啲靓床褥真系几万蚊一张啊！嗱，佢咧就话啦，虽然咧好似好笋咁，不过你都要具备一个技能嘅，就是、要有良好嘅书写能力。 哦， 因为咧到最后咧， 写翻个 report 系啦，你要为呢一张床褥咧书写一个报告。咁啊，其实都几长时间嘅，因为唔可以话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就完噶嘛，即系你一路瞓嘅时候睇下佢啲弹弓有冇松啊咁样。即系你条腰骨有冇唔舒服啊咁样，所以咧都系一份几长时间嘅工作嚟嘅。咁所以喺网上面咧，好多网民就话啊，好希望可以做，但系呢个就暂时就喺英国嗰度招聘咯。 冇所谓嘅，你咪中意咯。但系到佢哋真系去请咗你做呢份工咧，佢哋又呻噶啦。哎呀，要喺床上面碌6个钟， 肥晒啊， 又会呻噶啦。 嗱，咁所以咧喺每份工上面咧，都可以揾到佢嘅好处同埋唔好处。 接种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网上引齐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才好放肆的当年，即使肖邦当年，回顾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 7:51，听过有石山街的石山派。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同埋早晨，钟哥。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中唔中意咧帮自己的手机扮靓靓，包括系买一啲好特别嘅保护贴啦，或者系保护壳咁样嘅咧？ 基本就够啦。 我都发觉你个手机系好朴素嘅，即系正式衬翻佢本身嘅机壳颜色，有一层保护。咁啊 ，Kitty 都间唔中会转下嘅， 间唔中咯，系啊，但系又唔会花好多钱咯。即系我都系贪得意咁样，都知道自己睇一阵就厌噶。 即系阿 Kitty 之前讲你 N 年前嗰啲咩 bling bling 手机，连好多嘢嗰啲咧， 唔系嗰阵时 又整灯又成咧。嗰阵时我都冇整嘅， 你冇整啊？ 冇整，因为觉得好烦啊。 系， 即系电话就电话啦。 同埋嗰阵时咧，你直头要摆低俾人哋整啊，即系。系咪伤咗嗰啲诶灯喺你部机里边嘅？唔可以自己整噶嗰阵时。 我冇试过经历呢、這个，我净系有试过经历买过一个会着灯嘅手机壳，我已经觉得自己好劲噶。 即系嗰啲咩唔知咩？ 我唔知佢咩原理感应到佢一电话响咧。 声波一嚟到， 系啦， 跟住佢自己着埋 灯咁样。 嗰条天线啊，同埋 个手机壳我都冇买过，我几期两咧咪就系嗰个着灯天线咯。 哦，系啦系啦。 即系拧落去之后咧，有电话嚟咧，佢就会着灯 啦。系啊， 哦，你讲紧嗰个应该系嗰啲未系好大个屏幕或者。 未，我讲嗰个都未噶，我讲嗰个都系 未系嗰啲咩智能电话添啊！ 我嗰阵时我好有印象咧，就系我试过咧，因为个手机咧就俾我同学嗰把模型刀刮咗一条好长嘅金属痕喺度啦，跟住咧就哎呀好肉赤，嗰阵时又新手机又冇耐啦，咁读紧书嗰阵时咧又唔想话即刻哎走去维修或者剩啦，咁嗰阵时咧嗰个年代就好兴咧，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唔識形容佢係乜嘢，總之佢一個叫手機貼紙，但就唔係你自己整嘅，咁啊走去嗰個好多人去放賣手機或者買手機嗰個商場咧，咁我就睇住嗰個人咧，佢就話：嗱，你喺呢度揀一啲唔同嘅圖案，咁佢一張張咧好大幅嘅，好似 A4 紙咁大幅嘅，一啲類似膠紙咁樣啦，咁跟住咧嗰張膠紙你揀完之後咧，我睇住佢咧好犀利嘅喎，佢真係沿住你個手機，因為你手機係會立體噶嘛，有一啲圓角啊咁樣咧。佢真係掹咗落去，然後揾戒刀咧喺你面前戒戒戒戒 戒翻个形状出嚟，跟住再揾风筒咧，就系、是、吹嗰张胶纸，就等佢贴落去。咁我就经历过一个咁嘅过程，我就试过咁样去帮自己嘅手机包装啦。 包个底啊嘛，唔系包个面啊嘛。 唔系啊，成个噶，成个。佢除咗个屏幕戒翻嗰个中间个窿出嚟之外咧、嗯，其实成个手机系转晒做嗰一只贴纸啊。 以前旧啲电话啊嘛。 系啊，系啦、啊，以前旧嘅电话啦，即系唔系而家嗰啲啦。而家嗰啲就唔得。 我都提议大家，如果即系不过当年咧，而家都唔会有啦。 嗯。 当年咧，如果有嘅话，真系要揾即系做开嘅人整啊、 嗯！ 我以前试过咧，咁啊贪得意啦， 自己整啊， 自己买张啦，系整到好难睇啊、 哦！ 因为原来你话原来又要咁样戒，又要用风筒吹，原来咁样，跟住我整完之后，哇！嗰张嘢买翻嚟，即系啲动漫角色， 嗯、 又唔舍得搣咗佢抌咗佢， 终于 成个电话用咗成年咧，都系嗰、那个。包装纸咧一岩一残咁样黏到， 同埋我发现咧，其实真系呢样嘢咧系有个后遗症嘅，就系、是、当你想卖部机嘅时候咧，嗰、 嗯、 啲买家，哎呀，就真系千挑万选出到嚟，发觉就系呢个型号呢、這个颜色，但系哇，点解你贴到咁样嘅？跟住好多都系会话，哎，算啦，我哋都系唔交收啦，取消呢个交易啦，咁样、 嗯。 我都试过呢啲经历，咁但系点解突然之间讲起手机咧？因为我手机咧对于手机壳嘅要求咧，第一就系要佢个保护性好强啦。咁、 嗯、 但系佢个保护性强咧，我觉得最重要点咧就系佢唔跣手，因为点解咧？嗱，而家秋天咧就开始，大家可能会着啲长袖衫啦。 嗯， 我好印象深刻一样嘢咧，就系我嗰阵时读紧书嘅，咁嗰阵时有一年冬天咧就系好冻，就戴咗手袜，咁、 嗯、 然后咧就个袖又长啦嘛，掹住只手袜，咁基本上完全就掂唔到皮肤噶啦，咁我就将个电话咧就喺个袋度拎出嚟。咁就完完全全咧，系发生咗一个咧，好似人哋挤鸡蛋、挤蛋糕、奶油嘅情况。咁我个手机就喺个手里边握住啦，跟、 嗯、 住一挤。个手机就向上飙，跟、住就喺二楼咧就跌咗落去地下啦。系啊，嗰、阵时说事前那时翻，我哋成班同学就喺侧边嗰度望下，哇！喺听到砰一声，咁、我听过嗱，我听到声，但我睇唔到嗰个尸骸到底发生咩事嘅。 系， 我仲好记得嗰阵时系我第一部电话嚟嘅，应该咁、我就心谂大件事啦，即系咁难得先挨到买个电话，点、知用咗唔知几日咁样咧，就已经系发生咗呢个意外啦。 睇下你用咩牌子咧，有啲跌不死啊。有啲话跌不死噶咁 嗱，我当其时咧就冇谂呢个问题，因为咧嗰个跌不死嘅牌子咧都系后屘可能经过实在太多人跌过咧，都发觉佢冇乜事咧，咁先发现啦。 当年嗰啲所谓跌不死咧，好重手，我买过一个啊 N 字头嗰个咧，佢有一只咧有咩颜有唔同嘅颜色机壳嗰啲咧，就话你系啱喺地，即系佢真系咁讲嘅，啱喺做地盘用噶，因为咧个壳咧好厚身，佢抌落嚿石度都唔会爆， 都冇事系嘛， 嚿石爆嗰个电话都唔爆。 咁而家你知唔知佢又新出咗一款机？即系事隔一段时间， 又系呢个概念， 系唔系咁佢不嬲都有嗰啲技术嘅，我都相信系啊。但系嗰个款其实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佢比较经典啦、即系一提起佢个牌子啲电话，大家脑里面就 系都系 嗰样嗰款噶啦。咁、我见佢而家有出新机啊。系，即系如果你有兴趣， 冇啦， 而家部跌不碎嘅话咧，可以试试佢。 喂，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用紧呢一样嘢噶。咁、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就真系你讲嗰个牌子嚟嘅、跟住落到去。竟然真係冇事喎，佢只係解咗體啫、即係佢解體就係個殼就甩咗出嚟啦， 個 面個電又甩咗出嚟啦，跟住之後個電話就仲著住喎，嗰陣時係好驚訝，就係、是、哦，原來電話裏面嘅結構係咁樣， 哦、 已經見到入面。 但係跟住冚翻曬啲嘢 就冇事咯， 自己冚到嘅。 自己冚到嘅，咁但係咧，佢當其時冇事啦，之後就好似覺得係怪怪地嘅、例如係你聽電話嘅時候，嗰啲鈴聲會扁扁地，好似你啲冇電公仔咁樣。 算啦， 係咯，係 啦，嗰陣時就唔要求咁多啦，即係但求用得翻，同埋冇俾阿媽鬧咁樣啦。咁但係咧，最近咧，何 Kitty 話啫，佢除咗出咗新之外咧，就有啲嘅網上咧，有啲嘅用家咧就實測啦，到底呢一個牌子嘅電話同埋而家啲新款嘅、即係唔同牌子嘅智能電話喺三樓跌落嚟嘅時候咧，會有啲咩嘅分別咧？ 三樓咧已經係好低層次㗎啦。 咁應該幾多樓啊？ 而家啲人咧係玩賓珠針嘅時候咧、即係喺外國， 你不如執得翻個電話啊？ 你譬如話下邊係嗰啲下邊有人等住㗎嘛，即係佢哋懶係即係可能唔。只系专系拍嚟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呃 like 咁样噶嘛，一伸出咧就喺跳翻啲针，跟住嘟抌落去，砰烂唔烂？哦唔烂，佢执翻哇用用得，或者哦烂咗咁样，专登拍呢啲片噶嘛。 咁但系咧嗱，佢三楼落嚟嗰个实测咧就系话咧，原来而家嗰啲智能电话咧都做到呢一个咧，就系话全部裂晒烂晒，但系唔解体嘅功能。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叫做与时并进啦，即系用咗唔同嘅物料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嘢啦。咁但系我最近亦都发现，原来网上咧有好多地方咧系卖翻一啲旧有嘅款式嘅手。 手機，咁但係個價錢原來都一啲都唔平嘅喎。 任何嘢變成古董就貴㗎啦嘛。 嗱，佢咧就真係攞嚟俾人用，即係佢唔係真係用一個古董嘅方式，佢真係大批，譬如批發啊或者成，我唔知佢咪賣俾啲手機店定係點樣咧？咁、那個市場就話，因為咧其實有好多嘅老人家長者咧、都中意一啲咧可能係最簡單，唔會話太多嘅程式，因為你反而俾個好多嘅智能手機嘅 function 佢咧，佢會覺得好混亂啊！佢淨係想要打電話、打出、打入，信息都唔使啦咁樣。咁原來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手機，同埋有好多新品牌嘅手機咧，就專係做呢一樣嘢。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咧個 mon 夠光，同埋啲字夠大隻。 我明明見到有啲廣告咧，就話我雖然幾廿歲，我都識得用智能電話咁樣喎。 我諗都有唔同嘅市場嘅， 要與時並進啊嘛。 係啊，與時並進地進步啦。咁嗰啲舊手機得一啲好簡單嘅 function， 亦都可以與時並進地進步嘅、大家睇翻自己唔同嘅需要啦。 係啊，消費者都有佢嘅選擇啊嘛。 冇錯。 咁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睇埋個天氣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天晴乾燥嘅，今日最高氣温大概去到29度，室外氣温而家24度，相對濕度78%。 檢察總長不服，向設於新奧爾良嘅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接納各自下級法院嘅命令，並曾要求司法部就裁決作回應。印度南部落暴雨，導致河流氾濫，引發洪災，切斷通往城鎮和村莊的道路，最少26人死亡，當中包括5名兒童。在佢位於克拉拉邦的科塔亞姆區，有片段顯示洪水湧往一架巴士，乘客其後獲救，有房屋被沖走，居民被困。外界憂慮死亡數字會上升，因為仍然有多人失蹤。暴雨亦在當地引發山泥傾瀉、河道暴漲，導致橋梁被沖毀。當局派軍方直升機將物資和救援人員送往民眾被困的地區。日經平均指數報29,159點，升1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4.15美元，賣出1,764.5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8，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7，人民幣6.431，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4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新界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预测今日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快线啊，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嘅。咁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排回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由于受观塘绕道的交通意外影响，

最主要就是話睇下咧，能唔能夠即係持續性企住喺25,000點樓上啦。咁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你睇翻圖都見到，其實過往一段時間嘅話咧，個恆指走勢咧都係一浪低一浪嘅情況嘅。咁但係而家好似有啲轉機，就係23,000零嗰啲位嘅話咧，就好似初步咧就係形成到一個係有機會形成一個短期嘅底部，因為近排嗰啲股份咧，尤其是啲新經濟股嘅氣氛就似乎有所改善啦。咁同埋個市彈上嚟咧，成交量都係增加嘅。咁亦都係之前啲北水方面都係多翻嘅。咁所以變咗就有機會咧，就係確認今次嗰個係底位方面咧，就見到初步嘅底位啦。咁點樣可以進一步係即係確認咧？咁就其實就好似上次咁講啦，就企住喺25,000，跟住咧先有機會挑戰26,000同埋250天平均線咯。咁我諗而家就喺呢個水位方面咧，就整固下先嘅。 我就好傳統嘅，正所謂而家個市風高浪急。我哋翻翻轉頭睇啲最穩陣啲啊，即係啲基礎啲、基礎啲，睇啲電力股啊。嗱 ，Candy 啊，咁啊，中電咧第三期嘅中期息咧，唯有得派6.3咁樣啊。咁而又有嗰個電量咧，又增咗4.1%，好似樣樣都幾好咁樣，有冇得睇好咧？呢一個股， 呢啲公用类股份方面咧，就一定系稳定嘅。咁就所以你见到其实都讲得啱嘅，中国啦，就系话咧，睇翻佢哋嗰个系香港售电量方面咧，就增加4.1%啦。咁就最主要咧，都系受惠翻咧，就系嗰啲系商业用户嗰个系电量。咁商业售电方面咧，就增加4.2%啊嘛。咁就占咗咧就38%到嘅呢个系嗰、那个售电量嘅，咁住宅方面咧都升到，升到呢个系2.4%，咁就呢、這个住宅方面咧就占咗大概30%到啦。咁住宅升咗嘅话，就唔知系咪因为咧就系、是大家即系疫症嘅时间咧就减少出街，咁 喺屋企用电 系啦。不过又睇翻咧，嗱商业上面咧佢都升嘅，咁亦系我相信大家而家即系都喺市面上都感受到啦吓，就其实都多咗人出街食饭啊。有时啲餐厅咧，如果系比较高端啲、高档啲嘅话咧，都几难订台嘅。其实咁都周末嗰时间话好多商场都食肆都爆嘅，咁所以都商业售电方面咧都系增加咗嘅。咁另外就澳洲方面啦，另一個就除咗香港市場方面之外咧，就係呢個中電方面，就澳洲就一個比較重要嘅市場啦，都係睇到OK 嘅。咁而風電比例都增加咗啦，咁所以變咗整體嚟講份息都係平穩咯。咁我諗買得呢啲股份嘅話咧，其實都係諗住一個穩穩陣陣攞嚟收息，因為個金流比較強啊嘛。 咁可以散户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可唔可以做到遲啲通脹嘅對沖咧？咁啊，買中電對沖翻啲電費都好啲啊！ 揾翻陣陣。離開通脹嘅話，都值得一個就留意，就係話咧嗰個煤價，即係佢都有提到嘅，嗰、那個煤價嗰個上升都對成本上面有影響嘅。咁而家啲香港電力股份方面咧，就會係增加翻咧，就好多嗰、那個天然氣發電嘅比例嘅，咁如果增加即係天然氣發電比例嘅話，就其實要係增加嗰個係投資啦，因為其實香港啲公用股份方面咧，就譬如中電啊、廣燈呢都係啦，咁你知佢都係用一個叫利潤管制協議嘅安排噶嘛，咁佢哋嗰個利潤方面咧，就其實係根據翻佢哋嗰個投資嘅水平成翻一個百分比噶嘛，就係9%噶嘛，咁就唔係話好似普通公司咁樣，就係話一個 係咁賺錢 加利潤， 係 啦，成本加利潤嚟到去賺錢啫嘛，佢會根據翻嗰個固定資產投資，咁所以咧，其實有時咧佢售電量係未必增加，但係咧佢搏命增加投資嘅話咧，咁其實佢個利潤方面咧都會係有機會增加嘅，咁而增加嗰個天然氣發電機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固定資產嘅投資嚟噶嘛。 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留意一下啦。 係啊，即係市民揀股咧，即係除咗睇呢啲嘅需求啊、公司嘅營運成本啊、佢哋做成點啊、盤生意之外咧，都好緊貼住嗰啲政策嘅。咁啊，見到咧，國務院上個禮拜二咧就發布咗呢個政策嘅意見文件，咁啊要求全國落實推行職業教育。咁啊，其實阿 Kenny 我睇翻咧，佢啊短線又有啲目標，長線又有啲目標，甚至啲目標咧，我覺得都幾叫做立體嘅。佢講得，即係譬如有一啲嘅比例啊，招生規模嘅比例咧，都有講到出嚟嘅。咁啊，見到佢一講完之後咧，話呢一啲職業教育股咧，都升得幾緊要啊，好多啦。即係咁，你有啲就升得多啲，有啲就升得少啲咁樣。咁但係如果好似咁睇法，即係長線又有啲目標，短線又有啲目標嘅話，咁係咪其實呢一 个板块嚟紧都会即系稳步上扬咧 ？Kenny， 你觉得？ 咁即系立体嘅时间又用得都几贴切嘅，咁就因为佢都系啱嘅，即系方面都有一啲。不过咧嗱，都系又系嗰句啦，但系其实你嗰、那个政策上边嗰样嘢嘅话咧，就好嗰时又系睇政策啦，即系唔好嗰时又系受到政策因素所影响啦。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其实冇几耐之前啫嘛，咁啲特价股份方面咧，就系、是都跌都几惨烈嘅，即系嗰时系双减啊，提出双减啊。咁咧就唔好等啲小朋友咧，哇補習時間咁長啊，唔好做功課做咁多啊啲啊。咁就但不過咧，其實你個留意翻嗰陣時咧，主要係針對 K12 嘅一個環節嘅。咁其實不嬲咧，就如果係深水清嘅話咧，你睇翻職前教育啊，或者民辦大學嗰啲嘅話咧，其實嗰個政策都係鼓勵嘅。咁但係因為咧始終內地方面咧。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佢當佢即係deliver個政策嗰時嘅話咧，就唔係好清晰。大家當時都會好驚，哇！會唔會咧就係規管埋呢啲咁嘅職前教育啊，同埋呢個係民辦大學，因為佢就甚至乎即係講到咧，佢唔可以用啲 VIE 形式嚟到去即係做收購啊，或者係要減少利用資本市場嗰啲，咁就變咗大家好不清晰。所以你見咧，其實全部都跌得都唔慘烈下嘅。係咁而家今次呢個就係話有啲極。又好似好極端咁啦，就話鼓勵翻咧，就係啲上市公司或者啲龍頭企業咧， 開辦啊， 係啊，開辦呢啲咁嘅職前教育喎，民辦教育，其實係冇衝突嘅，不過咧就硬係個信息就大家可能即係唔係話睇 得好透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嗱，咁今轉一定係咩嘅，對呢啲係有幫助嘅，咁而且我覺得係符合國情嘅，即係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過。有講嘅話就其實都唔使太擔心呢啲職前教育嗰啲嘅，因為佢係有需要嘅，因為你內地方面咧每年嘅高考生嘅數目咧遠遠係高過一啲傳統大學學位 offer 出嚟嘅數量嘅，咁所以變咗咧佢一定需要咧就係俾啲書人嚟讀噶嘛，因為而家內地方面係一個開始走一個知識型嘅經濟，唔係好似以前咁純粹生產工廠咁樣。咁所以變咗就要安置下啲咁嘅畢業生啦，咁所以變咗一啲職前教育啊、民辦大學係需要做咯。咁所以變咗就正路係嘅，不過就即係都係投資嗰時都係要小心啲、謹慎啲，即係打醒十二分精神，會唔會有第二啲新嘅政策出嚟咧？咁就安心啲咁就 係嗱。講開政策咧，快速講埋咧，就是、快手啦，同埋咧抖音啦，咁啊宣揚過度消費，琴日被罰款，嗱輕鬆啊罰20万啫。不過見到琴日咧，只快手股價咧都碌翻落嚟啦。咁其實好多散户股民都持股啊高位，咁快手就依家跌到呢個水平，即係都好多聽眾都想問下 Kenny， 喂跌定未啊？咁樣值唔值得溝貨？定还是早走早着啊？你点去分析呢 Kenny？ 这个又是呢就是涉及政策的因素啦。即是其实之前我们中意快，我都中意快手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他的卖点就是说在短视频，而短视频方面呢就好吸引到啲年轻嘅朋友。咁而年轻嘅朋友就是一啲高消费能力嘅人嚟㗎嘛，因为他们那些虽然银码未必好大，但是呢他们的重复消费呢就是物啊，同埋都係咧消費嘅衝動會勁啲啊嘛，咁所以透過啲短視頻就帶嚟一啲電商嘅機會啦。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政策方面咧，就係、是、擔心嗰啲過度消費嘅問題之後咧，就打擊啦。咁所以變咗就呢樣嘢咧，就令到原本諗住呢一啲business model 咧，可以帶嚟一個流量情況方面咧，就係、是、觀感係改變咯。咁同埋究竟會影響有幾大咧？即係好似類似呢個係阿里巴巴啲啦，就係話大家都唔知道究竟嗰把尺係定喺邊度，同埋幾時先至會完結。咁所以變咗依類型板塊方面咧，我覺得就都係有啲大家都會覺得有啲政策上面嘅風險喺度嘅。咁如果真係要睇翻經濟股嘅話咧，咁我覺得就可能先買咗龍頭嗰啲，因為短視頻呢啲影響會更大，我哋覺得。譬如你嗰啲係龍頭嗰啲，譬如京東啊。或者阿里都好翻噶，其實近排就好翻啲噶。咁啊，騰訊啊呢啲咧比較係分散啲，同埋都係咧佢哋嗰個係即係嗰個用戶基礎更加大啲咧，就會安全啲，同埋升都會升過啲先咯。 同埋依家就望緊已經雙十一噶啦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唔知道會唔會拆到銷售啦？咁啊，即係散户股民又可以留意一下。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英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拜 拜。Bye bye Kitty 阿 O 芭比小白， 乜嘢事啊，鐘哥？ 下星期嘅环节准备好晒咯， 已经 send 晒俾你啦， 嘉宾都联络晒， 完全冇问题啊 ！Kitty 啊 ，Oh Barbie 小白，你哋好勤力、啊， 因为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如果我哋咧攞一个合理嘅价钱买到一啲抵用用得耐嘅嘢咧，都系一个优惠，都系一个着数嚟嘅。因为好多时咧使错钱噶嘛，即系买咗翻嚟，咁样即系都唔好用嘅，又或者咧、 哦啊，近期咧如果买大闸蟹唔好食，都系使错钱。 你梗系冲住我而嚟系咪？ 做咩你买咗啲次货啊？ 唔系次货，佢唔靓啫。应该都系大闸蟹嚟嘅，虽然冇食大闸蟹嘅感觉。我唔好讲啦。 蟹真系要食啊，唔好做蟹货就得噶啦。最紧 要你咪拆咗佢出嚟做嗰啲咩蟹粉小笼包咯。 我揾到佢啲膏先得噶。系啊，唔好提啊。 有水可能有水可以捞饭。 系啊，过多一个礼拜，等多阵再试过第二转啦。嗱，今日咧，我想讲下咧，都几啱啊，小白嘅就一啲行山嘅装备。 好。 咁啊，见到阿消委会咧就做咗一个嘅报告嘅，就系咧讲嗰啲行山背囊啊。 哦。 以前咧我自己行山。就冇咁着重呢啲装备嘅，咁但系后来咧见到朋友孭一啲行山背囊嘅时候，即系小白啦咁样，跟住发现哇真系轻好多噶、哦，因为以前我哋行嗰啲路线都系三个钟头到咁样，又唔系即系攀山涉水，咪谂住求其嗰啲即系旅行背囊都可以孭啦咁样。 咁多嘢嘅咩？ 咪都系带啲水啊、纸巾啊、湿纸巾啊、防晒啊 嗰啲 咯。 影片分享平台咧，行山装备就系瑜伽衫啊，甚至乎系泳衣噶、啊， 好轻便噶， 轻便到 系俾咗揸镜头嗰人攞啫，系即系上镜嗰个就唔攞嘅，系啦。咁啊，发现咧，原来呢啲行山背囊咧，其实都好帮到手。即系如果你行一啲长途，可能小白就知道啦。即系佢除咗帮你可以即系攞好多嘢之外咧，如果佢个性能系好，譬如突然之间行行下落雨咁样，佢会唔会跣水？定系佢吸水？会唔会整湿到你背囊里边嘅嘢咧？咁样咁啊，消委会咧就做咗一个测试啊！我反而想讲下佢嘅测试都几特别，因为而家咧每次佢测试一啲产品咧，都会讲埋佢嘅测试方法。咁有时咧啲网民就会话，即系揾啦啊，其实咁样测试咧可以再好啲嘅咁样。 自己屋企试下嘛。 系啦，唔系咁，但系今次我觉得都算几完备嗱。首先咧，佢就将咧一啲纸张同埋棉花咧就塞咗入个背囊里边啦。 哦 咁然后咧就就俾个人咧即系测试完咧去到孭住咁啊一路行咯， 真系行山 我谂系未必系山嘅，总之 真系行啊， 行移动 紧咁然后咧以每平方米十公升嘅模拟雨咧就洒向呢一个嘅背囊嘅表面30分钟，跟住咧就将呢个样本嘅底部，即系呢个背囊嘅底部咧，亦都将佢浸喺一个水深一厘米嘅东西10分钟， 睇里边湿唔湿？ 系啦，睇下里边湿唔湿啊！其实有啲咧系真系出乎意料之外嘅结果出咗嚟。咁有啲背囊咧，当然因为咧嗰啲行山背囊有啲会有雨挡嘅、啊，即系话即系小白知道 嗰、 那个系啦、那個，即系当你知道落雨嘅时候咧，有个好似即系 渗水嘅 布去到笠翻住你个背囊啦。咁我原来咧有一啲行山背囊佢冇呢个雨挡咧。竟然喺呢个雨淋嘅底下，再加埋浸水嘅底下咧，都冇入水喎、 哦。 系啦，咁啊，即系几 surprise 嘅呢一个结果。 即系大力刮咗嗰啲有雨粒雨粒嘅背囊一巴咧。 其实呢两个 都得嘅，系咪？ 呢两个特别好啫，系唔知点解。咁当然啦，有啲有雨挡嗰啲就都好理想嘅，即系防雨嗰啲。咁但系你话如果有啲冇雨挡嘅，就唔系好似头先我咁讲啦，都有啲会入水嘅。咁但系 overall 嚟讲咧，啲表现都唔错嘅。咁同埋咧，佢亦都有测试到一啲耐用度啦，即系又系用另外一啲方法去到测试，譬如抌下佢啊，譬如啲拉链啊，即系开开合合啊咁样， 攞火烧下。 Ha ha ha ha! 係啊，同埋攞啲好重嘅嘢，睇下佢嗰啲肩帶會唔會鬆啊咁樣咧。原來咧好多樣本個耐用度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喎。咁佢測試嗰啲背囊咧就400几蚊起跳，至到幾千蚊千零蚊啦都有嘅。咁即係平有平嘅，貴有貴嘅咁樣。咁但係普遍嚟讲咧，其实都几啱行山，即系喺佢哋所讲嘅一啲嘅可以做到嘅范围里边咧，都做得到。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或者即系嚟紧准备一啲行山嘅用品啊，而家行山季节啦嘛，都可以上翻去消委会嗰个网嗰度睇下咯。 佢哋好忙啊，消委会 系啊， 又要试饼干啦，又要试 背 囊 啦， 可能同一次 trip 做埋咧，有食饼干，有背囊， 郊游必备。佢哋有做埋鞋嘅，我记得今次呢个时候。 系 啊，系啊，啲背囊同鞋 做嗰啲咩未试噶？ 唔系转季，转季系忙啲嘅， 上太空咯，上太空都未试。 头先讲 dream job， 其实我都几想试下呢啲产品啊。 你咩个背囊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9日系一年嘅第29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73日。1952年10月19日。法国生物学家、医生、政治家阿兰·邦巴尔驾驶小船开始独自一人横渡大西洋。邦巴尔驾驶的充气艇长 4.5 米，只携带6分2，几乎冇带食物。据邦巴尔报称，旅程是靠捕鱼和饮用有限量的海水为生。1952年12月23日抵达巴巴多斯，行程总计4400公里，瘦了25公斤。他得出结论是，一个人可以在没有食物供应的情况下，横跨海洋旅程中仍然生存得很好。后来被德国医生、帆船运动先驱汉斯·林德曼提出质疑，亦对其旅程提出疑问。10月19日出生的朋友，个性独立，充满朝气，偏向顽固，脾气容易暴躁，过分保护自己，是忠实的家庭成员，不喜欢受束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单独完成挑战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创造纪录最重要的是得到结果，还是系纯真诚实嘅过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右手受伤轻微骨折，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特首办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证实，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又说林郑月娥因为不小心在楼梯跌倒受伤。特首办早前表示，林郑月娥在礼宾府跌倒后是自行前往医院，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受伤轻微骨折，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今日行政会议将取消，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将会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美国政界哀悼因为新型肺炎并发症离世，终年84岁的前国务卿鲍威尔。总统拜登赞扬鲍威尔体现了战士和外交家的最高情操，对美国国防力量和国家安全勇于承担。由于他经历过战争，因此比任何人都清楚，单靠军事力量不足以维持美国的和平和繁荣。拜登又说，鲍威尔担任公职期间为多名总统出谋献策，在秉持民主价值观之下令美国强大，一次又一次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或政党之前，为他赢得美国民众的敬重。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系排到去清水湾半岛；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系需要间封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红桥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914年5月，加拿大客轮爱尔兰女王号同运回船相撞，造成过千人遇难。这宗船难同铁达尼号同样严重，但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 爱尔兰女王号沉没确实轰动一时，不过当大战爆发，即刻成为旧闻。电视节目《历史二三四之深海沉船》今集会挑战潜落42米深的河床，窥探一艘被遗忘的百年沉船。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CIBS 种子行动制作，地球村里的社会创新，足不出户都可以迎环首期。 有阵时有创意嘅桥咧，不及一个 work 嘅桥，咁所以成日去研究点样将一啲另外一啲地方嘅 solution 咧嫁接去唔同地方嗰度。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种拨唔系我嚟医病嘅，系透过呢个工具，让我哋嘅生活多一份轻松感，即系好似整松肉饼咁样，系用声音做嘅按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咧想讲下喺职场入面啊，幽默感的重要性。咁我想问一下钟哥同埋小白，你哋觉得幽默感是天生啊，定抑或是可以慢慢培养学习翻嚟嘅咧？ 应该是后天多啲嘅。 哦，竟然， 但都有啲天才是天生嘅，系嘛？系咪噶？ 因为后天你首先啊，幽默呢样嘢，幽默啊，中国人系冇噶吓，中国人系搞笑嘅啫，滑稽。幽默咧系一啲西方啲嘅东西嚟嘅，所以幽默呢个字都系译英文噶嘛 ，humor 译过嚟噶嘛，所以我哋本身系冇呢一样嘢。你睇到传统一啲，譬如中国戏曲啊，又或者传统嘅一啲搞笑嘅东西咧，同幽默系唔同嘅。幽默咧系要会心微笑啊，即系要你知道某一啲嘢特定嘅一啲东西。 佢用另一個角度話俾你聽，於是乎、嗯、啊，睇完之後要諗一諗，跟住你覺得啊好笑喎、啊、咁樣，亦係咁樣啊嘛、 嗯。 所以中國人係冇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大部分咧都要經過後天，譬如話你要讀好多書啦， 嗯、 你要睇好多嘢啦、 嗯， 你要建立咗自己的一個獨特嘅睇法啦。然之後用另一個角度去話俾你睇。呢样系咪好笑先得嘅？ 系啊嗱，钟哥咧讲得非常之啱嘅一个点咧、嗯，就系、是、幽默同搞笑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譬如举个例，搞笑，我睇电视咁样，有个演员去扮小丑，跟住踩蕉皮跣亲咁样，咁、嗯、你最多话佢搞笑啦，你唔可以话佢幽默啊嘛，系咪先？咁幽默嘅唔同就系佢咧多咗一种就系深刻去到洞察人哋嘅能力。即係佢知道你一啲嘢、 嗯， 再去演繹翻，即係用另外一啲嘢咧，去到講翻嗰樣嘢，而唔係純粹即係做一啲好滑稽嘅嘢嚟到氹你笑啦。咁所以咧，呢、嗯、一種能力咧，即係最少你可以從觀察嗰度咧，可以學得多啲嘅。咁、嗯、咁，小白你自己覺得咧？ 我覺得幽默嘅人咧，係個感覺俾人舒服啊。 嚇！ 特別喺辦公室入邊咧，如果個個都即係講嘢死咕咕嘅話咧，其實個辦公室的氣氛很快 game over 嘅，咁、 嗯、 如果你話有個人佢真係可以在重要的時間，因為佢觀察能力強啊嘛，咁佢又可以同同事傾下偈、嗯，然後佢可以好簡單地將一啲好緊張嘅氣氛咧變得好輕鬆。呢、 嗯 這個咧其實係辦公室最重要嘅一個 key 啊，因為好多時候譬如傾一啲 project， 老闆同啲夥計都已經大家著曬火噶啦、 嗯， 可能佢真係一兩句説話唔使嗱，佢冇搞笑啊。佢講完之後，可能令到成件事改變咗。 係， 所以我覺得咧，能夠幽默嘅人咧，喺公司嚟講，一定要儲翻一兩個， 嗯， 先至無往而不利， 咁易揾呢啲人 難㗎， 好難揾 㗎。嗱，如果你問我咧，即係頭先嗰條問題，你覺得係幽默感係天生定係後天咧？我覺得係兩樣嘅， 嗯， 即係有啲人咧，可能你即係同佢接觸過，你會覺得。佢天生即係唔係喺嗰條 channel 裏面咧，佢、 嗯、 可能諗嘢嘅方法啊，或者去去 present 嗰樣嘢，去解讀嗰樣嘢方法咧，都已經係冇幽默感。又或者有啲人咧，係佢諗嘢嗰方面咧已經有個幽默感。咁、 嗯、 但係點樣去到令到呢件事再發揚光大啲咧？咁我又覺得係譬如你越嚟越多嘅經歷啊，或者越嚟越多嘅洞察力之後咧、嗯，會令到嗰件事更加會發大咗、嗯，即係越做越好、嗯、或者 經歷好緊要。 多咁样系啦，咁好啦，呢一个嘅幽默效应喺职场嗰度可以起到啲乜嘢嘅作用咧、嗯？幽默效应咧喺心理学里面咧，其实系一种防卫机制嚟嘅、 嗯， 因为咧当一个人喺处于困难啊或者尴尬嘅情景当中咧，佢就可以采取一个比较诙谐嘅态度，去到将自己咧或者其他人由尴尬嘅环境里面咧抽翻出嚟，系、 嗯、 啦。咁佢话幽默感咧，亦都有助喺我哋调整。遇到一个挫折的心态，咁当我哋咧跳出现有的情景，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到诠释嗰件事的时候咧，就可以喺谈笑之间化解一啲嘅误会啦，或者喺困境之中咧，甚至可以即系夸张啲讲啊，系搵到希望添。咁从呢个生理学角度嚟睇又点咧？佢话幽默嘅笑声咧，对于身心嘅健康咧，都系有极大嘅帮助的。 竟然系 系啊， 幽默嘅笑声同。平时觉得搞笑啊，开心嘅笑声， 有 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最大嘅分别就系头先钟哥讲咗个重点， 会心微笑嗰只， 冇错啦。因为呢个系发自内心，即系你消化咗而再发出嚟嘅笑，同、 嗯、 你就咁睇到一啲好搞笑嘅嘢而笑咧，系两种笑声嚟嘅。咁、 嗯、 呢一种真系发自内心嘅笑咧，就可以缓解一个紧张嘅情绪，令到你身体咧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咁好啦，到喺一个职场里面，真系发挥你嘅幽默感嘅时候，对于工作有啲咩帮助咧？咁首先佢就话，第一会增加到团队嘅凝聚力先啦、 嗯， 即系可能因为佢呢一个人，即系有幽默感嘅人，可以即系喺一啲好困难嘅时候啊，或者大家不知所措嘅时候，即系用一个幽默感令到大家放松，咁、嗯、大家就会觉得，唉，我好想同佢做嘢啊，即 系 佢每次都好似打救咗我咁样嘅。 呢一个咧。 加個注腳先啊，即係你話增加凝聚力啊嘛，係喺呢一 team 人有問題嘅時候先增加到凝聚力噶，冇事冇蓋嘅時候咧係唔會理你噶。 喂，但係可能食飯嘅時候你有個幽默感，都想同你一齊食飯咧。 唔好阻住我啦，我快啲食完飯，可能佢打鋪機，即係咁樣嘅。 啊，同埋咧呢啲人咧通常都會比較受歡迎啲嘅，因為嗱，好似頭先咁講啦，佢能夠做到嗰個幽默，當然就唔係話即係邀引你嗰啲，或者係喺度笑你係啊。嗰啲啦，咁而系佢真系用嗰种幽默感咧，令到大家可以放松。咁有啲人咧就会比较互相叫做理解，即系佢觉得你明白佢啊，因为佢讲嗰样嘢令到你笑，其实中间佢包含咗好多信息喺里边噶嘛，即系可能佢中间平时观察咗你好多嘢，知道咗你好多嘢，咁佢一发放呢个幽默感嘅时候咧，其实会令到對方都覺得你是他的一份子，咁所以咧，可能呢一啲人咧都會比較受歡迎啲嘅，亦都俾人個感覺就係佢嗰個思路嘅轉折係會有趣啲啦，特別啲啦咁樣樣。 我又要加個注腳，即係受唔受歡迎咧，同幽默係冇直接關係嘅。雖然咧，即係都有啲調查報告話幽默係好啲，但係咧最強嘅。是跟个样子有关的。即是我那次看过调查报告就是 這樣。又靓仔又靓女又幽默的话那是最正咯。 但是这样真的讲得好啊。又靓仔又靓女的通常不幽默的。 为什么啊你是不是对靓仔和靓女有偏见先 我都不幽默的我这个人。 什么 一点都不幽默的。 那我都不幽默的。我争住认我不幽默的。 不因为。 但没有相冲的这两样 东西。这个呢我真的有一个调查这样做过的就是访问了一些人他说幽默呢同埋靚仔呢啲人大部分係揀靚仔靚女嘅。即係吸引啲㗎嘛。 即係如果二擇其一係咪 係啦 但係酷喎靚仔靚女俾人感覺容易係。 都冇所謂。 都冇所謂。 總之要靚仔靚女、即係外形行先㗎嘛。咁另一樣呢就係、通常呢靚仔靚女就唔幽默點解呢因為靚仔靚女可能潛意識覺得佢哋個樣已經夠吸引啦。唔需要靠其他嘢。所以呢就好簡單一個邏輯就係、你見幽默搞笑嘅人係咩通常唔係太靚仔靚女㗎。 咁调翻转啦， 咁 系咪即系代表唔靓嘅人，佢哋就会搵即系有个幽默感出嚟咧？ 但就系啦，因为唔靓嘅人，佢哋要谂办法令到自己可以吸引到人。 系， 咁个样唔得啦嘛，所以个天好公平咯。即 系 你靓仔靓女， 就 冇呢啲能力咯。 又唔靓又唔幽默噶， 你数俾我睇啊！有边个啊？ 我唔会话人哋唔靓噶。但是有这个幽默感又真的就是对于一班人的气氛是好很多、甚至他说在一间公司里面那个工作的生产力都会好一点、因为就是大家的气氛好了。 是啊、但有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团队或者同事呢、他很想个公司里面都有大家是有一个幽默感在这里的、要不要练的呢 练啊， 系啊， 你头先话后天啊嘛， 系啊，速成班啊，鸡精班啊，咩都好啦。 所谓嘅幽默就系用一个乜嘢角度去睇件事啫嘛。咁你咪要睇多啲书啦，即系当然系，同埋要训练多啲人哋咁样睇，你就唔可以咁样睇咯。咁、你先至可以有自己独特嘅睇法噶嘛。咁至于点样为之幽默， 即系马上反调会容易。 系，同埋有啲咧叫做要 comment 咗佢啊嘛，即系 comedy 咗佢，即系你要批判咗呢件事，用一个乜嘢角度去批判佢，你先至令到人哋觉得哦系睇嘅人或者听嘅人就会觉得原来你可以咁样睇呢件事。我谂唔到啊，你好嘢，于是笑啊嘛。 唔怪之咧，通常我觉得幽默嗰啲人咧。都是咪咪地 是 的你成日批判人哋 嘛是的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贯内容。别再讲，为了爱恋。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重。 曾记惯味道，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薄爱中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极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纵是渴望你拥抱，要是宇宙越方只得你地路，逃离你也是自找，注定要熬，爱纵是似大刀，结局却最好。 听过有郑欣宜《最难行的路》。 以前香港师爷负责改街名的时候，除了是会将花草树木不少的伟人或者富豪的名字放在街道上面，还有一些是误打误撞笑料百出的例子，例如是港岛的列拿士地台。想不想知道为什么呢？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疲累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畅泳。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向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听到都会冷笑一声的例子，一定要数到中环半山的列拿士地台。这个地方的名字本身就是为了纪念地主亚历山大而翻译而成的。但是负责登记的官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写中文和英文写得太多了，一时手快快左和右的方向调转了，于是乎这个英文字由亚历山大 就变咗成为而家翘口嘅街名啦。一个字已经由头到尾调转咗，仲要再翻译多一次，结果亚历山大就变成列拿士地台。其实唔知师爷系有心定系无意，定系以前嘅年代已经会玩上水居民居水上呢啲调转嚟读嘅句子呢吓。 主题乐园系加价喎， 系、哎、啊， 轰动家长界别啦， 系啦，所以我即刻取消咗短期内谂住到访嘅计划。 哦，但系佢唔系有嗰啲白金卡嘅咩？好劲啊，小朋友都有白金卡啊。 好似有啲咩全年可以入去咁样噶嘛， 咁样， 但系唔抵嘅。对于我呢啲咁懒嘅家长咧、哦，即系得闲可能谂住喺楼下公园度放下电脑过去咁远嗰啲咧，其实系唔抵嘅。 我睇翻啦，真系唔讲唔知，原来一个小童白金卡嘅会籍咧。 嗯 2500多元，咁佢今次咧就增加12%啦，即系增幅系12%，去到2800多元。 咁平时如果单次小朋友入场， 单次小朋友咧就嗱，依家就分咗普通日子同埋特定日子嘅、普通日子啊，around 4嚿水到475元，咁、特定日子又5嚿水啊，佢咁成人就贵，特定日子要699，即系7嚿水喎，咁、 所以小朋友要去翻一年去翻6次先系抵翻咯。我有啲朋友就系咁样噶，即系买咗一张全年卡之后咧，就计住，冇错啦，即系全年咧起码要去12次，一个月要去1次咁样， 都几攰。 我睇翻咧，佢有张成人嘅白金卡会籍啦，去到4000元，咁你又点睇咧 ，Barbie？ 啊，你问下隔篱嗰位同事咪知咯，佢曾经 佢有4000元噶， 曾经买过呢个主题乐园嘅。 小白唔系成日话自己好孤寒嘅咩？ 自己对自己。 即系对屋企人好啊！呢啲咪暖男咯， 系啊，一个好爸爸，一个好老公嚟噶。 系啊， 净系睇呢张卡都。 如果两公婆买两张，系要两公婆买两张啊！ 你一定全部个个都有啊嘛！ 哇， 你只买单票都得嘅。 唔系，其实要系咯，因为你去就应该系一家大细咁啊，唔会小朋友自己去啊嘛。咁所以佢自己都要入场嘅时候，可能佢就会觉得佢要去咁多次，咁我都要去咁多次啦。 哇，8000元其实都几贵嘅咧。 如果两个大人啊嘛， 系啊，一年。要用8000元去呢、這、一个，喂，可以喺专栏嗰度写下， 同埋 可以悭啲去主题乐园。其实你教人哋唔知点样每一日减少一杯 Americano 咧，30多元。你讲真的，饮 要储几耐啊？咁样如果咁计， 好耐。你饮100杯系3000元啫。你谂下，你 我宁愿每日饮翻杯咖啡， 我都系 去少啲主题乐 园。嗱，唔系咁讲嘅，即系你做家长，你都明白小朋友有阵时有啲要求咧，或者人有我有，我都明白。 我身边都有个家长朋友咧，佢话佢小朋友咧每一日都话要去 嘅， 佢去完一次之后咧，每一日都话要去。 其实个魔力喺边度？ 系啊，我真系唔知道， 真系有咁夸张咩？我反而觉得咧，其实几疲劳嘅，因为咧，如果你要去主题乐园咧，就意味住你需要由朝玩到晚啦。咁除非呢个小朋友系完全唔扭计啦，又唔会话身肚饿，又唔会话攰啦，又唔会话要你抱同埋凑佢瞓觉咧。如果唔系咧，你嗰日咧，其实个家长系 double 咁攰。 你梗系疲劳啦，但系小朋友唔觉得疲劳。我从来冇听过小朋友，你系咪主题乐园？ 好攰啊！ 我估呢几年都攰 啦， 又去，每一日去咧，好似翻工咁啦。其实本身咧，巴士光年同我系好朋友嚟噶啦， 但系而家想同佢做朋友啦，搭咁耐车， 我依家同佢绝交咗啦，同阿胡迪嗰啲咧冇咁 friend 啊，咁样啊，会唔会有啲咁嘅咁生性嘅儿子或者咁生性嘅女儿咁样讲？不过真系辛苦啲家长们啊，咁 啊 加价，努力啲搵钱啦，咁啊要入乐园咧就要付出高昂嘅。票价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入境事务学院。咁另外啦，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呢一段嘅林锦公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去上村方向啦，龙尾就喺教寮村。咁另外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喺塘面村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林锦公路近住社山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去上村方向，龙尾应该系喺教寮下，咁而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喺塘面村。 较早前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丽港城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喺环保大道回旋处。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近住博康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摩星岭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就东港中心。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海丽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要跌啊，跌三十六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五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大升，升一百二十四点。原因何在呢？因为啊，个股方面 ，Facebook 咧计划啊，未来五年咧喺欧盟创造咧一万个新嘅高技能工作岗位，以推动开发元宇宙。乜嘢系元宇宙咧？哇，呢、这个系好崭新嘅概念嚟嘅，包括咧 VR 啦、四维啦，或者咧一啲啊叫做影像投射嗰个系统啊吓，咁啊刺激咧 Facebook 股价咧升 3.26% 吓，咁啊有冇机会带动今日咧香港嘅科技股升多一阵咧？绝对系有机会啊！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张艳莹由名字到外表都充满住艺术气息，积极进取，消极面对，你会选择哪种态度呢？今日继续同佢倾下喺表演艺术奋斗当中嘅历程。 我叫做张艳莹 Ariel， 我系一个艺术工作者。 之前同阿张艳莹阿 Ariel 都倾咗好多关于而家佢面对嘅问题咧。其实你而家作为一个演艺学院啦，我哋叫做正统训练出嚟嘅一个学生，而家就已经唔系学生啦，真系一个戏剧工作者啦。 嗯， 你点样睇而家香港面对喺艺术发展上边嘅前景？ 我覺得是真的會有很重的無力感的，因為首先其實我有時覺得作為演員這個崗位是很被動的， 嗯， 即好像你永遠你很努力，技巧上所有東西上你很努力地進步，但是你都只是能夠被人家去選你咯， 嗯， 所以 即是經常都說演員是一個很被動的崗位來的。 是啊是啊，所以但是都是那樣，我覺得要堅持咯，我就算例如我有 audition， 嗯， 就算機會幾渺茫，但我只要覺得自己是 想做的我都会照去，我都会将我有的东西表现给制作人看、 嗯、 即是制作人、导演，我想给他们看到我有些什么，我什么都会倒出来给他们看、嗯、 但你已经被很多人优越的了，因为你音乐剧你都做到嘛， 其实是真的很幸运、啊、 但是我们这些一唱歌跳舞我们就已经站在这里了，没办法做到， 但是有不同的形式来的、嗯、我觉得音乐剧是一个形式、 嗯、 有很多其他正剧喜剧、嗯、各样形体的，总有人是做得到其他的事、嗯、而是我都做不到的。 我就见到小白，我一讲这句的时候你做什么笑呢？你是不是觉得我终于讲一句实话出来？ 句句都实话来的。 因为见过钟哥跳舞是不是 呢？看到我唱歌跳舞，咦，都是讲下嘢比较好一点。 不是，因为我自己都以前呢有试过、跳舞的表演、嗯、我真的明白好困难。 嗯， 即系唔系嗰个材料嘅人咧，你练习咧，你系要俾人哋可能真系勤奋一百倍，你先可以做到一样嘅效果。 嗯， 所以我成日真系好佩服啲人，哇！无论系唱歌跳舞都一样咁出色嘅，我真系拍手。 诶，张艳萍就系一个可以做 musical 嘅演员， 系啊， 几个范畴都可以拿捏得好。 如果我系 musical 嘅表演者嘅话咧，我谂。唔記得台詞肯定係我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 係你嘅強項， 係我強項，唔記得係我嘅強項。 咁可能即興嘅演出就啱你啲， 咁嗰啲留翻俾我啊。 係啦，冇錯啦。 對你嘅拍檔就好大挑戰咯。 係啊，所以我會好信任我嘅拍檔嘅。 或者你拍檔都係咁犀利咧，好似我哋成日話齋一個叫咩叔叔如老师的弹床式演技， 他、 俾咩你 都接得住，就弹翻转头咁样， 冇错。 梁咏中，冲冲冲！ 每当我觉得想放弃的时候，我都会想翻当初我点解要拣呢条路，同埋我有几中意、几愿意去继续奋斗咧？ 希望是在环境之中等我哋去寻找。还是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只是我们遗忘了呢？ 你现在每一次casting都不放弃啊，也都在之前的时候都跟你、提过话，你现在可能要因为真的生活上的问题、 嗯、 你要做很多不同的岗位啊，但是你看不看到前景呢？ 其实我睇唔到噶， 即系呢个睇唔睇到前景，可能有两个唔同嘅角度，一个就系你自己喺呢个行头上边嘅前景， 我自己嘅生涯， 另一个咧就系你觉得成个行头有冇前景？ 我自己真系睇唔到， 嗯， 但系我唔想有一个好太悲观嘅谂法咯， 嗯， 因为如果我已经认定咗系冇噶啦，咁就冇噶啦，即系我觉得我哋系需要自己。主动去寻找希望咯， 嗯， 即系唔好因为觉得啊有 90% 系唔得噶啦，咁我就放弃佢咯。咁剩低个 10% 可能就中到嗰 10% 咧， 嗯， 即系但系当我哋真系放弃唔去追寻咧，就冇噶啦。所以我认为无论点渺茫都好啦，我都唔想放弃，亦都唔想放过自己咯。即系有时候我都会问自己啊，你唔去，你选择唔去呢个 audition， 你甘唔甘心先？最后你真的没得做，或者你的同学做了，你甘不甘心先？你连 audition 都没去、 嗯、 即我有时候都会这样跟自己说。是 譬如在一个、叫做演员的生涯上面、 嗯、 你没有为自己划下一个时限，即譬如、啊、你会奋斗多三年或者奋斗多十年、嗯、甚至乎我永不会放弃的了，有没有为自己划一个期限，而如果去到那里自己都不达标，那我就算了。 其实我 keep 住都帮自己划期限嘅，好近添嘅啲期限，仲要 三个月三个月咁样就算， 差唔多嘅真系啊！我嚟紧啊，我个 schedule 啲 job 排到啊三个月后啫，啊咁三个月后之后就再搵嘢做噶啦，要咁啊，咁啊又开始谂，咁但系我都作为一个 freelance， 我都学识咗咩叫随遇而安， 嗯， 真系嗯做好手上嘅嘢，之后嘅嘢就。唔好过分忧虑住，咁当然啦，有 job 嘅时候咧就悭啲使啦，就储钱啦，咁、起码我仲有资本去等啊嘛， 嗯、 即系去支持我去等机会，咁所以我学会咗叫自己冷静啲，唔好哎呀一冇 job 就 panic 啦咁样。 梁咏中，冲冲冲！ 我每次 casting 唔中嘅时候咧，我第一件事都系会觉得自己唔够好，无论系外形方面，定系气质，定系演技，我都会觉得自己唔好。所以每一次都要一啲时间去消化，然后再去预备下一个，面对下一个 casting。 有一样咧好有趣，同阿张艳莹一路倾咗几个礼拜嘅偈咧，你俾我一个感觉，你唔系一个同你而家年纪系相同嘅一个心态。 系 啊，我感觉上你系成熟啲。 系 喺究，即系我喺度谂紧，究竟系因为你系喺一个戏剧嘅学习上边令到你成熟咗啊，还是系因为你毕咗业之后喺个社会上边睇到所有嘅嘢？令到你未必是一定咁顺利，而令到你成熟咗。即係正话粉丝时都讲过。 两样都系。 你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咁样。你觉得边一样对你即係成个人嘅发展影响再大啲？ 我个经历系我呢自己毕业出嚟呢，我真系去十个 audition 啦，九次半都唔中嘅。 嗯。 我自己能够做到嘅演出呢，其实都系靠人哋嚟搵我。即係要有人認識得我咯，即係例如我畢業嘅時候有 showcase 嘅我哋，咁可能有一啲出面嘅老闆啦入嚟睇過，啊佢 mark 低咗你，咁可能揾你做嗰啲演出，咁然後你喺演出之中又識到其他人，嗰啲人又揾你做嘢，係要咁樣 build up 自己個 connection 翻嚟。但係當我見到一個我好想做嘅戲，我去 audition 嘅時候咧，我真係真係九次半都唔中咯。 咁我只可以話，其實喺呢個行頭裏邊咧，有九個半嘅導演咧係冇眼光。即系应该会揀到一啲系有翻咁上下水平嘅人去演出咯， 都要同埋真系好睇缘分噶。 系嘅， 我自己有时做一啲戏咧，可能其实原本嗰个演员做唔到，跟住就要再揾人嘅时候先揾到我咯。咁但系当然呢啲机会都要把握啦，我唔介意嘅、 我好赞成呢一句嘅，永远就系话你唔好介意啲人话啊、哎，我叫做咩执二摊执二摊，甚至乎我执五摊我都试过。唔好介意呢一句说话，因为最紧要系最后呢个 job 系边个做咗， 冇错， 系我咯， 我都好认同 呢个先系最紧要嘛，所以唔使太担心。 系 好啦，最后想问你一样嘢啦，如果再有人想同你讲话，我想从事戏剧工作，你会点样答佢？ 我会答佢可以去试下咯，慢慢感受下咯，真系呢啲唔系人哋可以决定到嘅嘢嚟嘅，太过个人咯，我觉得离唔开我个生命啊，所以我唔可以将一个生命咁大嘅议题直接答到你去做啦，或者唔好做啊。我首先我真系唔会答佢唔好做，但我觉得你要感受一下咯，自己去感受一下，睇下系咪适合你。 唔该晒张艳莹 Ariel， 唔该晒。 多谢。 梁荣忠，冲冲冲！ 通过艺术，我哋可以了解自己，接受自己，改进自己。你有冇勇气去接受呢段旅程？梁荣忠，冲冲冲！希望张艳莹喺表演艺术嘅道路上找到属于自己嘅天空。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落 原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 排球讲求运动员的力量和反应，在男子赛事入边，球员以手掌打波的时候咧，哇，时速可以高达130公里啊！室内排球喺1964年的东京奥运正式成为了比赛项目啦。沙滩排球和室内排球主要有三个不同之处。首先，沙滩排球的球场梗系比较小啦。其次，沙滩球场的球场梗系铺满沙啦，而且咧好多时都是放在室外噶噃。最后一点要提到的就是沙滩排球每一队只有两位的球员嘅啫。不过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沙滩排球个波通常都系可以喺空中移动嘅时间系较慢噶噃？点解呢？原来奔波嘅时候，佢哋打入嘅气体就少咗30%。呢个意味住啊，沙滩排球嘅比赛用嘅波咧系较为远嘅，而且移动亦都真系会慢啲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傍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我哋打咗电话俾阿燕燕姐，早晨。 诶，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就交俾你咯。 哦，好啊，咁我讲噶咯噃。 好，请讲。 我咧就系补足我家姐咧，生日，咁咧因为佢好孝顺嘅，好孝顺父母嘅。所以咧，我就要祝佢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嗯。 咁跟住咧，我再补足埋我个女。 嗯。 佢咧就上个月升职，咁咧我打唔通电话。 系。 咁咧我就补足佢步步高升。 嗯。 就做嘢唔好即系咩细，好似细路女咁样。 吓。 扭 扭零零。 系啦。 嗯。 即系你要对啲同事啊。 嗯。 各样啊，都要有礼貌咁样咯。 哦，佢有嘅，佢老板都叫佢升职啦，即系睇得到咧，佢各方面都已经系喺掂嘅，先俾佢上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佢都好勤力噶。 系唔使太担心，有冇同佢哋庆祝啊？咁样 有啊，同咗佢哋食饭庆祝噶。 嗯，系、哎、咁就好啦吓，咁啊，俾多少少时间你讲到最后嘅祝福说话先。 祝我家姐咧就系、是身体健康，我个女咧就系、是。步步高升， 系够啦， 得啦， 哦，好啦，好啊，中意你，中意你唔贪心啊，咁啊，一齐听一下歌仔，咁啊，一齐咧，亦都感受下你嘅祝福咯，多谢晒你嘅电话啊，多谢晒燕姐， 哦，好啊，好啊， 拜拜， 多谢晒，拜拜。 问世上有几多梦，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沙。独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 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最亲情中是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种种关怀，亲情我付出不厌，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吹我满怀倦。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晨光追踪三十一啦。我哋电话侧边有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睇？ 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同大家讲过一下啦，咁呢个中国古画咧，即系好多用桃花去到入画噶嘛，做主题噶嘛。 记得。 咁啊，今晚会用第二个主题啦，就系讲呢个。灵山仙境啊，即系原系啦，咁原来中国咧好多文人咧都系做画家噶嘛，即系文人画家琴棋书画佢哋都精噶嘛， 系啊， 精啊， 嗰啲文人咧好中意追求咧，即系登仙啊，即系做仙人咁样啊，所以佢哋对啲山咧，佢哋都会有一个咧。著迷嘅，佢哋咧想從呢個畫裏邊咧表達呢個羽化成仙啊、蓬萊仙境啊呢啲咁嘅題材。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咧，即係佢哋去到行山啊，去咗啲泰山啊、黃山啊，去到登高行山攞靈感之外咧，佢哋點樣透過佢哋嘅畫作去到表達佢哋咧寄托呢個對神仙國度嘅想像同埋向往咁話嘅。 係啊，以前咧啲古人啊冇咁多娛樂啊，又冇手機已經少咗好多娛樂啦，係咪先？咁 啊變咗啲。串流平台睇劇係咪？ 咁啊一路行山嚟，佢哋行山都唔會掛住打卡嘅。咁啊一路行山嘅時候要咩做啊？梗係作下詩啦，係咪先？ 畫 幅畫啊，咁啊做呢啲嘅，咁啊哇係一種詩意嚟嘅。咁啊如果佢哋能夠將呢一種嘅叫做氣派咧，用呢個畫工啊留低咧，我哋真係要睇下啦。 幾好幾好啊！真係要睇睇呢一個。好，接住仲有咩節目可以分享 咧？好啦，去到7:35啊，有。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咁啊，今晚咧注册营养师 Anson 又会继续同大家讲解一下唔同嘅食物营养啊。今晚主要咧就探讨呢个素食，咁啊教下咧呢啲食素嘅朋友咧点样可以食得均匀，因为食素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营养要配搭噶嘛。咁啊，今晚特别会讲解一下呢个植物肉啊嘅营养嘅。 系啊，即系要睇下成日话植物肉啊，虽然就唔系真实肉类啦，同埋依家即系有好多唔同乜咩嗰啲，咁但系其实咧个油分都好高嘅，话煎出嚟，咁啊究竟系咪真健康定还是假健康咧？ 系喂，我都有食过嗰啲植物肉嘅汉堡跑， 系啊系啊， 其实即系食落去个感觉梗系不一样嘅，老实讲，虽然似啫，但系不一样嘅，你 feel 到嘅。咁但系即系当你知道呢一餐你全部都系植物嘅时候咧，我自己个心态就已经唔会好介意佢嗰个嘅。 油分啊， 纖維啊，佢嗰個質地係咪好似真肉咁樣？因為我覺得個人健康咗又好，或者 感覺食齋啦， 同埋係啦，唔需要殺生啦，又係第二個快樂嚟嘅喎。 係咁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接住嚟係啊， 好啦，去到今晚夜晚10:00，歷史2-3時，繼續有深海沉船系列啦。咁啊，沉船大家可能即刻就會諗到鐵達尼號啦。咁啊，鐵達尼號好多電影、好多紀錄片都有講過啊嘛。咁啊，僅次於鐵達尼號第二歷史上啊第二最致命嘅船難咧，好少人提嘅。咁啊，今晚節目就會講啦，就係、是、呢個愛爾蘭女王號啊，喺1914年第一次世界爆發之前兩個月，佢喺加拿大呢個魁北克嗰個河口嗰度咧撞船意外，咁啊死咗成過千名乘客嘅。咁啊，但一路都冇乜人提啦。咁啊，今晚攝制隊咧就會深入去潛落去42米深。嘅河床窥探下呢艘沉船，揾翻佢残骸嚟。 影到噶嘛，系嘛？ 影到嘅，影到嘅。 影到噶嘛，一定要睇啦。 咁啊，睇下了解一下佢当年点解会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前进还是倒退。好耐冇试过出夜街，冇必要就好早翻屋企。特别系做咗晨光第一线之后，因为朝早要早起，所以就算系 Happy Friday， 经过一星期嘅工作，放工已经即刻上休息。最近有个好耐冇见嘅朋友话约出嚟饮嘢，难得聚旧，当然要碰头啦。饮到月光都出嚟，系时候回家啦。嗰晚我经过一条街嘅时候，见到有一间铺头仍然灯光火着，心谂咁夜仲唔闩门嘅？望望里边，竟然系一个人都冇。呢、这个唔系午夜怪谈，亦唔系灵异现象，咁奇怪嘅，真系一个人都见唔到、啊。如果冇人，点解仲要开灯？原来开灯，因为佢仲系开紧铺咯。呢间系全自助式铺头，好奇驱使我直头走埋入去望添。里边包括咗有智能柜，即系你买咗嘢，佢寄嚟俾你，放喺呢啲智能柜里边，你攞咗密码，几时有时间自己去开柜攞就得嗰种呢。另一边就系放咗几部自助洗衣机，你自己入钱落去就可以用嗰几部洗衣机同埋干衣机洗衫。完全不经人手，自己搞掂。佢亦都好照顾喺度等紧嘅人嘅心情，惊你闷啊嘛。铺头安装咗一部电视机，不过为免顺德歌情失嫂意，唔知你系边间电视台嘅 fans。如果播嘅电视台你唔系咁中意。惊你睇到一啲自己唔想睇嘅人，忍唔住手打爆个电视，所以呢、这个电视画面只系见到一缸金鱼。系啊，真系好似当年嘅娱乐无穷咁咧。当然呢一缸金鱼唔系当年嗰缸。题外话，有个都市传言，唔知你有冇听过咧？话说当年娱乐无穷曾经见过有一只手伸咗入去水缸里边。如果你曾经见过这个画面，麻烦你留言话我知。以前成日话我们要精简人手，一个人要做十个人的工作，但是现在所谓的精简人手就是一个人都不需要。你可以说科技先进真的可以取代人的工作。以前曾经有一个调查，十大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广播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随时没得捞的。想返转头，整件事都几有趣。科技发达，其实好想方便人，但是同时就剔除了人这个咁重要的元素。我们的出发点是好想方便人，到头来我们不再需要人。咁究竟我哋系向前行咗，还是系倒退紧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近来被某事烦住，这是情字确信其意，我未明白当中的容易。是个行为令我怀疑，眼内藏住暗示。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讲呢个咧，大人细路都啱食。 是什么？ 是什么就系、是、 鱿鱼游戏食鱿鱼系嘛？ 唔系鱿鱼咧，迟啲再讲，因为鱿鱼有好多种啊，即系点样整法咧，可以再讲下。今日讲呢个咧就比较简单啲，个步骤咧都冇咁繁复，就系讲呢一个豚肉紫苏。年糕串啊，喺屋企都可以整到个串烧，就唔一定要有个炉嘅。其实攞个平底锅咧，都可以做到个串烧嘅。其实都几韩式噶、因为佢用到呢个韩式嘅年糕。咁韩式嘅年糕咧，佢一片片啦，咁亦都有啊，一条条啦。通常就系、是、韩式就长条型嘅、上海嗰只就系、是、扁身啲嗰只啦。 我要谂翻先。 系啦系啦， 俾你讲完之后，我都 mix up 咗，究竟上海嘅年糕 就系一片片咯，即系汤。年糕多噶嘛，系啊系啊，咁 跟住韩 式 就 系 长条， 系啦，猪肠粉啊，冇错啦。咁呢一个咧，几容易做嘅，咁啊材料咧就有头先讲晒噶啦，就系、是、豚肉啦，豚肉片啦，跟住紫苏叶啦。咁啊紫苏叶咧，其实都唔系话咁容易成日买得到嘅。咁、我发现咧，我之前喺呢个九龙城街市咧，我就见过一档卖蔬菜嘅，佢有咁啊一 pat pat 咧就攞条橡筋包住，即系有个透明盒咁样啦，咁又唔贵。系几蚊嘅啫，都系咁啊，都有好多块噶啦。咁睇下你撞唔撞到手上买到咯。不过我见可能有一啲咧日式嘅超级市场咧，都可能会有得买嘅。 紫苏叶系咪近排如果食大闸蟹都要攞嚟摆落去蒸嗰啲嘢？ 嗰啲都系紫苏叶系啦。咁但系呢一只咧就系日式嘅紫苏叶咧，平时你食串烧可能包住啲鸡肉啊， 即系脆卜卜嗰啲咁。 系啦，好香嘅。其实嗰阵味好香嘅。有时可能你食鱼生咧，佢都会有一块箭喺下面，我会食。我会食埋噶， 系咪噶？系咪食得噶？ 食得噶，食得噶。咁呢一个点做法咧？就系、是、一片嘅豚肉片啦。咁啊唔需要特登腌佢，因为之后咧我哋会用嗰啲烧肉汁咧去到煮啊。咁已经够晒味噶啦。豚肉片，跟住咧喺上面就放一块紫苏叶，再喺紫苏叶上面咧放嗰一条嘅好似猪肠粉咁样嘅韩式年糕，咁啊卷埋佢啦。卷埋佢之后咧，就攞个支竹签咧串住佢，系啦。咁啊一串咧可以打横咁样，我谂串到三条至四条啦，跟住咧就开平底锅啦，就两边咧煎到金黄色，之后咧就落埋嗰啲烧肉汁，就煮一煮佢，即系嗰啲酱油 咧。我都有一支啊， 系啦，嗰啲好慢，嗰啲好慢用嘅，系啊，日式嘅又有，韩式嘅又有， 烧肉汁呢样嘢屋企真系要， 系啊， 煮个面啊。你唔想落嗰包味粉啊？ 都系烧肉汁。 有阵时我都会落烧肉汁， 要嚟当捞面咁样。 系啊，真系啊。 系啊，咁跟住最后咧，撒翻少少芝麻上去咧，咁啊一串串咁样食。你话啊喺屋企饮啤酒又好啊，或者小朋友去食呢啲串烧又好，都几得意嘅。攞住一串串喺度食，咁啊亦都饱肚啊，因为 有 年 糕啊，同埋加年糕嘅元素。 系啊，咁啊简单做啊嘛，可以系啊嘛，大家可以喺屋企嗰度试下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讲紧十月咧，好多小朋友、大朋友最期待嘅一个日子就系，梗系月尾嘅时候，大家可以 FIFA 下啦。即系除咗装扮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每一年都会 hold 住嘅，我会入手一啲咧关于万圣节主题嘅食物咯。但系我咧唔会事前入手，因为事前入手咧价格咧系可以贵几倍。 系啊， 你只要喺正日或者正日之后嗰个礼拜入手咧，佢可以平到咧十蚊八蚊都买到 飞你。但系过咗嗰啲 trick or treat 噶咯。 系啊，但系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很想买那样东西是基于它的包装漂亮，我就未必会真的这么应时节。当然如果这几年有小朋友的话，我都会买一下，可以送给小朋友的。但是讲到糖果方面，我今天反而是想讲一些以前的怀旧糖果。讲几样出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试过。今早我们有讲过水泡饼、花塔饼那一类，其实跟他们这么上年代 我以前細個咧，有一啲嘅糖果係近年咧喺一啲叫做糧果鋪或者係一啲雜貨店，講緊真係屋邨士多，都依然係有呢一類咁樣嘅嘢，而我係有買得翻嘅。 嗯， 好啦，問下大家有冇玩過嗰個叫做 BB 糖啊？ 有啊，係圓圈嗰只啊。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而家都有出㗎，雖然佢包裝靚咗好多。嗯、 你仲識唔識吹啊？B B 糖， 识 B B 糖识吹，但系到咁多年以嚟咧， 使技巧 B B 糖可以摆入个嘴嗰度， 系啊，摆喺嗰度， 嘴就一吹就有声噶啦， 咁、 哦、 然之后就可以吹咯。 冇咁老定啊，未必一定噶， 系咩？ 系未必一定吹得响噶。 会点咧？如果吹唔响？ 吹唔响咯，冇声。系啊， 我以为你话即系有啲后遗症，就可能冚亲啊，或者粒糖已经溶咗。因为而家嗰个 B B 糖咧，系其实类似汽水糖咁样啦。 嗯， 咁佢都几系一个粉状，即系压缩咗一啲叫做糖嘅味道嘅粉状啦，然后你好明显知道佢经过压缩之后咧，就变咗做一个硬嘅糖。咁、 嗯、 个硬嘅糖咧系水溶性嘅，咁所以小朋友咧如果摆咗入口，基本上咧即系湿咗啲口水咁咧，其实好快溶咗噶啦。咁、 啊、 所以如果你一个唔觉意即系含住咗嗰粒糖嘅话咧，而你吹唔到个 B B 咧，可能就已经溶咗咯。咁、嗯、呢、这个我觉得系几聪明嘅一个方法，除咗话安全啲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几好嘅销售技巧， 嗯、 因为好快溶一粒，好快溶一粒，咁你好快要买多两盒， 好快食晒。 好快要买得两盒， 好嘈啊 ！B B 糖 哦，如果你要吹嘅话，就 都 话 咗叫 B B 糖咯。 因为屋企个仔咧，一玩 B B 糖嘅时候唔收噶， 系 吹到佢溶为止。哇！ 唔惊啦，你有 quota 噶嘛？因为我记得唔知一排得十粒定十二粒噶咋，顶尽都系吹十二次啫。 唔系次数嘅问题，系时间嘅问题。 同埋 即系礼拜六日嘅六点钟喺度吹紧，你都咪话 系啊？所以真系要收起嗰啲会吹奏 要啊！ 系啊， 而家细路咧好叻噶，佢哋知道 B B 糖容易溶啊嘛，佢哋咧摆喺个嘴嘅时候咧系好小心，唔好掂到自己啲口水，就吹好耐。 唔系呢个都系一个训练嚟嘅，一个耐力嘅训练啊！至少就开始知道有啲嘢要持之以恒，系咪先？咁就要小心啲啦，谨慎啲。喂，同呢个嘅 B B 糖系一个死敌咧，我觉得就系呢一样咧，就叫做奶嘴糖或者戒指糖，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 我好中意啊，呢个好靓啊，细个觉得。 但好食咩呢个？ 都 OK 嘅喎，佢有几个味嘅，佢有紫色就提子味，我就中意食绿色就好似青柠味，青柠味。 蜜瓜定青柠？ 青柠味啊， 好似有红色啊，但唔知 分得出噶。 全部都系嗰扎甜味 嚟，唔系噶，呢啲好有分别噶。水果味嘅硬糖咧系好有分别，尤其是嗰嚿嘢比较大嚿咧，食好耐。我自己咧就唔好似 Kitty 咁样啦，因为我自己食嘢咧就可能比较唔小心。我觉得咧戒指糖有一个唔好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你食完之后咧，你只手会有少少黐立立嘅感觉嘅、嗯，即系总系会揩到埋啲手指嘅附近嘅位置咧、嗯，所以我就唔中意嘅。反而咧同佢同类嘅产品咧，有一个系类似唇膏状，即系拧出嚟嘅。 哦我有食过呢个都。 嗱，佢啲男士又正曬啦， 即刻覺得自己曾經買啲戒指糖同埋唇膏糖， 係見都未見過。 唔係，佢咪真係直頭一支唇膏糖 男仔細個食煙仔餅嘅啫嘛，嗰陣時啲朱古力嗰啲 形象唔同嘛。嗱，女仔就係啦，即係袋住喺個自己嘅袋袋嗰度咧，覺得哎呀好似好好咁啊，有支唇膏，細個冇唇膏 我話俾你聽，我細個食唇膏糖，你都諗唔到啦，我哋點會唔正咗啊？ 同埋咧，我記得我有啲同學咧，細個咧因為學校唔準帶化妝品噶嘛，咁小學一年。年班嘅时候咧，袋住支唇膏糖咧，真系当唇膏咁搽咧，跟住我就觉得哇，咁咪食下到成个嘴甜晒 咯，黐立立， 黐住上唇黐下唇咁样。 但头先阿钟哥同阿小白讲个烟仔饼咧、啊，其实有一个系烟仔朱古力，你有冇食过？ 哦，有啊有啊， 佢又真系咧一个好似烟草咁样嘅包装，跟住每一条朱古力就系纯朱古力嚟嘅，唔系饼干嚟嘅。咁、嗯、有一块好薄嘅纸包住，咁每一次你食嘅时候咧，即系一包里面可能有十几条咁样啦、嗯，就要系咁搣。嗰、那個包裝紙，跟住一路食嗰條朱古力， 哦、 但係好容易咧就溶曬嘅，即係黐到好實啊！ 我成日好記得你講呢個， 冇見過， 有啊，有見過、啊， 冇乜印象呢、這個。 我直頭有見過有一個品牌係出過咧，同啲真嘅香煙個包裝係一樣色嘅， 係啊係啊， 係啦、啊。跟住個朱古力個包裝又係嗰個煙仔嘅顏色， 係啊。 成日話都係 Kitty 過嘅童年同我哋好唔同， 係有豐盛啊， 係啊，我哋好開心啊，細個係咪？嗱、啊，跟住除咗呢兩個之外咧，你哋有冇食過嗰個叫做好似一支咪咁樣嘅糖啊？ 有啊， 到而家都有過， 係啊。 嗱，佢哋又剩曬。 胶嚟噶嘛， 系啊，一咁胶嘅咪，跟住喺个底系啦，拧开佢有条电线，即系有条绳啦，然后入边就系糖啦，装住 个糖系咩样？就条电线就 系唔系个糖系类似都系汽水糖，一粒粒好细粒嘅，又系入口即溶嗰啲咧， 又冇 反应吓。 哇！你哋咁搞錯啊！ 你哋有冇搞錯啊？你哋喺咩地方大噶？食埋啲咁嘅嘢 嘅？唔係喎，呢啲真係好普遍 士多基本嘢，係 啊， 呢啲 基本嘢 而家都有得賣嘅。 我真係麻麻。 其實而家升格咗添啊！我記得細個咧係幾蚊支嘅就喺士多，而家咧喺啲咧日本超級市場咧係賣二十幾蚊一支嘅、嗯。但係其實我覺得係一樣嘅嘢嚟嘅啫，連個包裝都差唔多，亦都係寫中文字，所以 細個唔係食朱古力多呢個咩？好多朱古力我都食过喎， 嗰啲眼镜朱古力咯， 眼镜朱古力咁难食嘅朱古力你都话食， 全部系糖嚟嘅，唔系朱古力嚟嘅，朱古力豆系咪？ 朱古力豆咯，即系八字，跟住有好多 朱古力豆啊！你都食 M 字头嗰啲啦，系咪先？你点会食眼镜噶？ 眼镜平啊 ，M 字头嗰啲咁贵，点会食得起啊？梗系食嗰啲眼镜糖。 你可以问啲同学叫人哋请噶嘛，吓都自己买嘅咩？ 我好记得 O 嗰个咧，之前佢都讲过几次，都系有好多嗰啲话拎住张大纸跟我嚟。 是啊，唉，梗系跟大佬啦，系钟哥请食早餐啊，请食朱古力、啊， 我都唔识啲二世祖，有啲咁嘅人富二代咁样攞啲钱出嚟咁样， 真系有噶， 真 系 有 嘅， 真系有，好多人中意炫富啊嘛，唔系就系炫富华中意炫富啊，好多同学都中意炫富嘅呢个世界， 同埋咧，仲有最后一种，我觉得充满回忆嘅，又系而家都仲有咧，就系有好多卡通人物嘅公仔，然后一吞开个头咧就可以有粒糖弹出嚟嗰、那个， 呢、 哦 這 个 有， 呢、這个 有 食过啦。 呢个有啦嘛， 啲糖都唔好食嘅。 我都同意，我都觉得啲糖系。 但通常你系食晒佢之后咧，就入其他嘢落去啦。 冇错冇错，可以留翻嚟玩啦。咁呢个都系充满住童年回忆嘅。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